冇人受伤，男户主涉嫌纵火被捕，送到葵涌医院接受治理。警方喺琴晚10点几接报，话石梨村石进楼一个单位发生火警，消防员到场之后将火救熄。大約60个居民自行疏散，消防经初步调查之后，认为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其后在大厦的楼梯间拉了涉嫌纵火的57岁男户主。北韩宣称进行了一次战略巡航导弹发射演习。朝中社报道，演习在星期四进行，北韩在咸镜北道金策市向东海发射4枚战略巡航导弹，并且准确击中目标。而演习再次展示了北韩核作战部队以各种方式加强对敌对势力的致命核反击能力。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的天色大致良好。此外，广东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的补充会在今晚抵达沿岸地区。预测天晴，日间相当温暖和干燥，部分地区有烟霞，吹和缓的偏东风，夜晚北风增强，天气转凉。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大致天晴和干燥，风势颇大，朝早相当清凉。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7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09点，跌241点，总成交金额266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79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54点，跌3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创科实业76蚊，升1.05蚊；腾讯控股350.2，跌5.8；阿里巴巴91.9。是跌了3.25元，美团135.8跌3.3，盈富基金20.24跌2.4，百度集团132.7跌7.1，京东集团181.9跌5.4，网易是刚刚转了125.8跌13.3，银河娱乐55蚊升3.1，南方恒生科技4蚊跌了9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7，英镑9.434，瑞士法郎8.41，澳元5.351，加元5.797，新西兰元4.896，欧元8.321，每百日元对港元5.8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119。日经平均指数报27418点，升314点。港金报1708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6.02美元，卖出182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就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同埋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跟住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嘅时候唔可以使用手提电话或者佩戴任何音响装置嘅耳机㗎。最后环保处提提你，市民及装修业界都可以透过好好抖 app 妥善处理装修废物㗎。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everyone

飞嘅呢一首刘菲菲开始，我哋今日三小时风骚快活人，十九度气温，相对湿度7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各位朋友记得今日我哋点唱时间喺12:30。开始我哋三小时风骚快活人。除了点唱之外咧，今日仲有呢个校长，我哋玩游戏啦。 你又点啫？ 今日呢个校长好特别啊，因为来咗学校咧，就好多郊野嘅环境啊，太自然啦，系咪 植物学校，我可唔可以特登入去长洲探佢啊？ 吓，真系噶？ 真系啊，因为我 好有心。 我唔知呢啲乜嘢学校嚟嘅，我想了解一下。 喂，咁你真系可以介绍下？你而家请讲。 系，不如讲 哇！呢、這個我真係第一次聽，係咁佢就要去長洲嘅，仲有我嗰日搭咗就快船去，哇！成隻船坐滿人啊，1.9已經係坐滿曬人，半個鐘頭 咁樣假期啊， 係啊， 咁假期 唔係唔係閒日嚟㗎，閒日嚟㗎， 咁你話係 閒日嚟㗎，我搭唔到你， 佢太快反應。你讲你 全个船满晒，一落船，哇！我觉得好似翻咗乡下，翻咗乡下。 所以就系晏昼个点零钟，我你估唔到嘅就应该十号晒冇人啦。 多人 send 咗船满晒，然后我一落去即系踏足长洲咧，我觉得有啲翻乡下嘅感觉。 点解？ 我好多年好多年冇去長 洲。以前系长洲嘅咩？即系你乡下意思，即系你以前 唔系。点解你 话乡下？啲人话翻日本要翻乡下。 我知啊，咁而家你以前喺长洲大嘅咩？ 唔系，即系嗰种感觉，我好熟悉噶嘛，对。 哦，即系你嘅意思就系去到一个系比较 remote 啲嘅地方，有一种咧就 系 好似系乡下嘅感觉。 冇错啦， 哦，乡下。 我觉得我哋要即时传译你嘅思想。 但系我 唔 系 净系讲嘅嘢， 会同你误会同唔同啊？ 乡 下意思系佢 come from 嗰个地方， 系啦。你对嗰样嘢，你咩叫翻乡下嘅就系你翻到去对嗰个地方有感情， 我有 感 情， 有 感 情，你先至会觉得系叫翻乡下嘅感觉 啊 嘛。你话佢哋有乡郊嘅感觉嘅话咧，咁我就觉得明白。 但系长洲唔系好乡郊啫，我觉得 都乡郊啊。去到咧，校长就等我，因为我未食嘢，咁佢又介绍咗去 长洲最出名嘅 红豆糕， 系啊，好多嘢都好出名噶。 红 豆糕， 红豆糕我冇食过。 佢话啊，你一定要食。 长洲系咪有啲咩鱼蛋啊？ 大 鱼 蛋， 系啊，同埋有啲咩 pancake 啊嘛？ 系啊， 冇错。 啊，人山人海，成个岛上面都系好多人。 平日都咁多人啊！ 系啊，长洲其实好多人噶。长洲其实 好 多人， 多人。 我真系唔知。 系啊，长洲系佢带我去嗰间学校，嗰间学校咧就喺山上边嘅，就喺嗰间酒店再上嘅。 長洲咪有一間酒店， 係啊係啊，華記 好靚，嗰度係啊，沿路一路行上去，氣如氣喘行到我 嚟啫， 係啊， 一定唔會係校長啦， 校長曬咗黑掹掹， 校長一定健步如飛。 你俾我哋睇嘅就校長嗰張相嘅，你見到我俾你 comment 㗎啦，我會覺得感覺上嘅就係好有大自然氣息，係，同埋呢個一定係個好人， 冇錯， 係啊，永遠你行山啊，同埋啲即係做運動嘅人嘅話，衰極有限嘅，呢個係我自己做人咁耐以嚟嘅觀察， 係 係啊，即係我覺得真係好期待一陣間見到佢。 係啊， 咁你去到佢嘅學校有啲咩嘢？ 哇，好得意！佢冇一啲固定嘅課室，即係佢冇方 o 到方 m 個課室咪就係大自然咯。係 啊，佢其實咧 有冇課室咧？有課室嘅。 嗰啲叫 lecture room 啦，即係成班人坐喺度。佢話佢哋嘅辦學宗旨咧，就係 open 俾全港嘅中學小學。他哋有興趣去旅行、去玩、去學嗰啲大自然嘢咧、就可以聯絡佢哋，佢、哋就可以安排啲課程啦。咁亦都有兩日一夜嘅，因為佢嗰度咧，佢明愛嘅就後邊有兩個嗰啲營地，可以俾啲小朋友。冇错，住宿舍住嗰啲 宿舍 系啊，咁夜晚安排节目咧就去沙滩嗰度睇星星啦。 哇，太好啦！呢个系咩星座咁 啊？系啊， 咁你有冇即刻拗翻个营地瞓一晚啊？即刻唔走，咁校长我今日唔走得，你有冇即刻同佢咁讲？ 系咯， 我带晒底裤嚟噶啦，我有得换 咁丢脸嘅， 佢都知嘅。 吓，你自己有丢脸两个字？ 系啊， 我知， 跟你多嘛？ 同埋唔系，其实。你佢如果有呢一个叫服务啦，或者呢个咁样都可以试下啫，我觉得。 但我想问嘅就系、非学生嘅话，我可以点样申请啊？得唔得？唔可以， 不 一定系要学校申请。 一定要学校申请，然后佢就会安排啲老师就带呢班同学仔，譬如话 即系中小学嘅啫。 系啊系啊，咁好好玩，我觉得好开心。 好好啊， 系啊， 其实应该多啲添啊。 系啊，有啲养嗰啲植物啦，有啲动物喺度，谂见到我啲龟龟老友啊，系啊，好，即系我会觉得好开心嘅，见到喺上面咧，老师又有宿舍，佢又带我去睇，哇！我喺度谂，如果我呢度做嘢，又住喺呢度，真系几舒服。 你即刻写即求职，写张纸我唔该，我想求职，即刻写张纸写。 系啊，我觉得嗰啲真系好舒服嘅。如果我喺嗰度翻工咧，我都会觉得我心 情。 但系我有一个问题嘅，如果你咁样讲嘅话，即系佢唔系一间常规嘅学校， 冇错。 即是话唔系好似我哋平时我哋了解嘅咁，就星期一 日日上堂， 每一日都有上堂，咁每一日咧就有七堂课。哦、有中英文乜乜乜咁，但系如果系咁讲法嘅话，佢点解要喺嗰度翻工咧？即系其实佢系排满晒，哦，佢排满晒。其实每一日佢都有唔同嘅学校会喺嗰度上堂，学习大自然嘅嘢，学习关于植物嘅嘢， 地理啊等等。 好好， 真 的 OK、 我觉得好正、 我觉得而家香港小朋友咧，呢两样嘢其实都好机好少机会接触。第一样就 系 植物啦，第二样就 系 动物，冇乜机会有呢啲咁嘅机会。 咁我想问啦，啲老师咧，佢哋系教啲乜嘢嘅课程？如果你咁講法，即係唔係我哋學嘅就係中英教寫字鍵咁啊？中英數寫字鍵唔係嗰啲嘢嘅咯喎， 唔係嗰啲啦。例如帶佢哋去沙灘啊，睇下嘢啊，睇下星星啊，或者話啲植物係乜嘢乜嘢乜嘢， 呢只咩螺啊，呢只乜嘢啊， 全部要 即 係 教自然科嘅，或者係地理科嘅， 要赤腳踏上嗰啲沙灘度，感受啊嗰啲沙嘅遊魚，我都好開心。 呢啲嘅科目好似係我哋以前嘅嗰啲即係叫做乜嘢啊？學會啊！你咪會中學嘅時候個班咪會踢你 係 啊，大咩天文學會啊，叫你逼你參加 啊，然後你嘅師兄就低住你， 冇錯冇錯， 帶住個望遠鏡去啊，只係 校外課程嘅嘢咯， 冇錯，我 覺得 真 係幾 好啊， 係 啊， 非常好。 如果你譬如話你去旅行，我唔知道你去邊度旅行啊。譬如話班制旅行，咁如果你可以去呢度咧，有老師話俾你聽呢啲咩植物、咩昆蟲，佢有好多標本喺度嘅，例如條蛇，有啲脫皮嘅，呢啲就係脫咗皮嘅蛇嗰啲標本啊。我覺得好得意， 識多好多嘢， 識好多。 因為你平時真係冇乜機會見，唔好話咩啦，即係你話腳踏沙嗰個感覺，我都好耐冇試過。你真係要沙灘。即系先会有呢种感觉， 冇错啦。 我觉得呢啲人好叻噶， 我都觉得 系唯一试过有一次，我真系觉得，哇！我就觉得咧，佢好镶有金边嘅嗰个男人。咁就系因为有一次，我有一个朋友仔啦，就带咗我去，我咪同佢讲过嘅，去大埔嗰度耕田。咁啊，去到嘅时候，其实基本上系有好多个嗰啲田咧，你系会见到每一个人其实喺耕田嘅时候咧，都系睇到佢哋性格嘅。有啲系放任由佢乱生，有啲咧就 系 话一条一条咁样整到好干净。咁但系咧就。 後佢就我就問嗰個哥哥啦，因為佢就喺嗰度管理嗰笪田地嘅朋友。咁跟住咧，佢當然啦，對於啲種植嘅知識非常豐富。其實基本上你問佢乜嘢，佢都答到你嘅。咁啊咁啱嗰一日嘅話，亦都有一間學校，應該係一啲就係中學生，但係咧就會帶到去嗰個咁嘅農田嗰度咧，就去教佢哋點樣去種田咯，點樣犁地啦，應該要點樣去開到佢可以有一啲田嘅話咧， 係啦，翻土啦。 喂，你攞起個鋤頭嘅話，你唔知點做㗎？ 喂，你估個鋤頭簡單啊？你邊個位揸住邊度？ 同重啊！有好多個唔同類型嘅鋤頭，邊個係揾嚟翻土嘅咧？邊個係揾嚟平翻啲土嘅咧？你應該要點樣將佢就變成嘅？就有一啲位佢可以嘅，就疏通嗰啲水，而佢唔會浸個田咧。全部都係學問。咁我覺得佢就係、是、佢一路喺度講解嘅時候咧，覺得好犀利啊！佢真係成個人發光，好型。你問佢啲咩嘢，佢就話點解不過，同埋嘅就係一紮嘢，佢點樣去分咧？咁佢就話嗱，呢啲一定要掹咗佢咩啊？點解啊？我哋以為係嗰啲即係嗰啲攣藤，我哋種咗啲瓜啊嘛。佢唔係呢啲係野草。 哦，即係搶曬啲養分。 搶曬啲養分，所以你嗰啲瓜係唔會大，亦、都唔會結果，唔會開花。咁樣就佢一望就知啦。咁又點解會變成咁樣啊？佢就會同你解釋點點點點，因為呢一度我照唔到太陽。其實如果你到田嘅話，你要知道究竟幾時個太陽出嘅話咧，你要照啲咩個地方，跟住你就要種啲咩嘢。 哇！ 真 係農 家學問啦。 係啊，所以我就覺得係類似呢啲咁樣嘅，就是、當你接近大自然嘅時候咧，你就會有呢啲咁嘅感覺。同埋我亦都覺得一樣嘢嘅就係、是、會更加俾你清楚知道個真係粒粒皆辛。 珍惜食物啊！ 每一樣嘢都係得來不易啊！ 我一陣問下校長，請唔？请我先，我去 校长有冇校工位啊？ 嗰度有只龟池，你可以去嘅。 李丽如同学出去， 我负责掟银。坐低坐低。好啦，一校长会问我哋啲关于植物嘅问题。 系、好嘢啊！ 各位同仔， 我应该会高分啊！今次 留意住。 Leslie 哥哥张国荣嘅呢首 Hot Summer。今日20度气温，相对湿度70%嘅。日间温暖干燥，部分地区由烟霞吹和缓偏东风。今晚北风增强，咦，小心天气又会转凉咯。十一点啊，我哋会有你又知唔知？仲会有校长嚟同我哋问一啲大自然嘅问题。同埋记住啦，今日12点就会讲下车路的事。哇，今日呢个话题犀利啊！马路上面会见到啲乜嘢？尤其是夜晚， 你最惊见到啲咩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认为中国开始谈论乌克兰，并且发出一些信号，总体来讲是非常好的事。泽连斯基较早时同到访基辅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会见记者的时候说，获中国告知将会就俄乌冲突提出政治解决倡议，他仍然未看到这份文件，希望在评估有关倡议之前同北京就相关内容进行会面。在北京，外交部今朝发表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12点立场，呼吁启动和谈，各方保持理性和克制，不火上加油，不激化矛盾，避免乌克兰危机进一步恶化甚至失控。北韩宣称进行了一次战略巡航导弹发射演习。朝中社报道，北韩人民军部队昨日凌晨在咸镜北道金策市一带进行战略巡航导弹发射演习，向东部海域发射4枚战略巡航导弹。这些导弹沿着预设的椭圆形和八字形轨道飞行之后命中目标，设计飞行距离是2000公里。报道说，今次训练取得预期成果，再次确认武器系统的可靠性，并且检验战略巡航导弹部队的及时应对态势。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对试射结果十分满意，形容再次充分显示出北韩核战斗武力的临战态势。分析认为，北韩今次训练可能是抗议韩美日前在美国国防部大楼举行的第8次延伸威慑手段运用演习。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就说，韩美侦察装备在北韩宣称发射战略巡航导弹期间，亦都密切关注相应地区的动向，又不排除北韩发布虚假资讯的可能性。俄乌冲突爆发1周年前夕，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案，要求俄罗斯立即无条件在乌克兰撤军。这项无约束力的决议案经过2日辩论之后获得大多数支持，在193个联合国成员国中有141票支持，7票反对。投弃权票的包括中国和印度等32个国家。决议案谴责俄罗斯吞并乌克兰4个地区，重新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要求俄罗斯立即完全和无条件地在国际认可的乌克兰领土范围内撤出军队，并且停止敌对行动。回来本港，警方今年向80人颁发好市民奖，其中救生员郑建林前年11月在九龙湾一个商场协助保安员追捕疑犯。他说在梯间追逐疑犯的时候，有留意会不会遭到埋伏，最后发现疑犯的匿藏地点，成功将他拦截，并且找回8件失窃的物品。他希望日后加入警队。另外，保安员刘志强去年8月在元朗一个停车场里面发现一个女子在私家车内昏迷，车厢里面有一盘烧过的炭。他忆述当时呼叫女子几分钟都没有反应，即刻报警，女事主其后被送院。刘志强形容自己当时是履行职责， 做应该做的事。今届好市民奖中，年纪最轻的是一个15岁的女中学生，她协助警方拘捕一个涉及非礼案的犯人。至于年纪最大的得奖人是一个71岁的男子，协助警方追截一宗牵涉藏有工具作偷窃用途的犯人。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相当温暖和干燥，部分地区有烟霞，吹和缓日偏东风，夜晚北风增强，天气转凉。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大致天晴和干燥，风势颇大，朝早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69%，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38点，跌313点，总成交金额383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4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80点，跌10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48.4跌7.6，阿里巴巴91.35跌3.8，创科实业78.95升4元，美团135.1跌4元，百度集团131.6跌8.2，盈富基金20.16跌3.2，网易124.6跌14.5，京东集团180.6跌6.7，南方恒生科技3.94跌咗0.06，长城汽车11.44跌咗1.0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34.67，瑞士法郎0.934，加元1.353，人民币6.92，英镑对美元1.202，欧元对美元1.061，澳元对美元0.682，新西兰元对美元0.624。日经平均指数报27398点，升294点。港金报1708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6.14美元，卖出182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贤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系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畅运道去翻红磡港铁站方向，近日理工大学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国士道对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咧就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咧就行车缓慢。咁另外，由于有水管急收啦，长东路近住欣澳港铁站对出，咁而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落斜葵芳。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大埔公路六合村九龙，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同埋元朗公路十八乡回旋处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国剧830，陈坤、辛芷蕾领衔主演，傅瑶同名小说改编，输赢。 辛芷蕾饰演的乐嘉，作为呢间互联网巨头有史以来第一位女销售总监，是个人狠话不多的厉害角色，但是遇上销售奇才周月，难料输赢。 国剧830输赢，2月21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0日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我是陈家乐， 我是汤仪。 用不同的网上服务，又要记住用户名称，又要定期改密码， 只要开设一个智方便户口就搞定。 透过智方便，你就可以登入不同的网上服务，重识自动填表和接收个人化提示。 用智方便可以登记医健通和登入他的 App， 上 imsmart.gov.hk 了解更多。智方便接通网上服务样样掂。 Hello， 我是蔡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呢、這个咪就系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阿马咩啊？马咩？ 风骚快活人。 好，继续我哋嘅节目啊！谂啊，讲开旅行咧，大家好开心啦吓。其中一样嘢咧，就话喺旅行嘅过程之中咧，自己去找寻一啲自己想住嘅地方。就因为我以前咧两样嘢都试过，旅行社安排就有，咁旅行社安排就冇啦。咁佢话咩房有咩房，咁你都知嘅，佢会预咗话你听。但系最开心咧就有时你自己真系嗰啲叫自由行啦，去到就企喺嗰啲 tourist centre 咧就揭，咁你都试过啦吓。但系有时咧又开心，亦都有一啲叫做去到啊咁嘅咁样吓。咁有啲网友就喺讨论区就话：喂，大家想问下，如果大阪咧，佢话我唔系好敢订啊。因为点解咧？平得滞啊！佢话只系1000日元啦，大约系几廿蚊港币咁样，滞唔滞得过咧？会唔会有伏咧？咁样，如果俾你哋，你即系原来你去到实地，你有得望，咁我唔惊啦，系咪先？但系如果你就咁透过嗰啲相啊、资料啊，喂，几廿蚊一晚，你敢唔敢订咧？咁样，即系啲网友有啲就话 O K 咁样， 咪咯，几廿蚊你想点啊？ 几廿蚊你喺香港都订唔到啦。呢個係一個討論嘅，值得討論咩？ 唔係啊，喂！如果呢位朋友 係啊，你 又想平又驚中伏，咁你咪貴啲咯。第一，第二 又想平又驚中伏，跟住你揾貴啲， 係啊， 即係佢想平，但係驚去到中伏啊，佢意思即 係係啊，你咪揾翻好少少咯，同埋你咪又睇下啲評論咯，睇人哋有咩評論咯，簡單 係啦，有啲評論就 OK 嘅，就唔使太驚咁樣樣。 咁佢 OK 嘅程度又未必同 每一個人都唔同㗎，咁又的確有啲人真係好。点样都得噶喎， 例如话佢有一个有一个位 咧，有条件 有一个位就唔知道，有啲人可能 OK 啦，有啲人注意啦，就系冇浴室嘅，你去公众浴堂，即系一班大叔啊咁样就 哦，呢啲都系一啲体验嚟嘅，因为其实你喺日本嘅话咧，大家都会知道有啲叫澡堂嘅地方，咁其实佢哋系有好多嘅真真正正住嘅地方，佢哋都未必会有一个浴室噶，甚至乎有一啲嘅就真系会住嘅地方嘅话，佢浴室都系好细嘅，大家都知噶。 系啊， 佢哋其实都有个土地嘅问题噶嘛， 冇错啊。 咁所以嘅就系佢哋反而有啲人会系专登去住一啲嘅就系冇浴室嘅地方，跟住就可以喺附近嘅澡堂、或者系嗰啲温泉嘅地方嗰度咧，就系去感受到当地佢哋嘅居民究竟系真系点样生活的。 都几好玩， 呢个系真嘅， 系啊， 因为我嘅我嘅 lover 嗰阵时候佢喺日本嗰度做呢一个嘅 working holiday 咪就系咁咯。然后佢住嗰个地方嘅话咧系冇浴室嘅，但系佢就系会咁样攞住个毛巾啊， 好正仔啊。 穿對拖鞋啊，穿住件浴衣啊，咁樣去附近嗰度咁樣去澡堂嗰度沖涼咯。咁你有機會可以遇到人啊嘛，你可以撞到啲大叔同阿大叔傾偈啊嘛。咁你咪真真正正可以嘅就係感受到嗰就喺日本生活嘅嗰啲好在地嘅感覺。 冇錯，我仲記得咧嗰啲浴堂咧有啲凳仔添嘅，即係嗰啲凳仔 係啊，因為你要沖乾淨先可以浸落去。 幾笑呢個盆仔啊，攞個毛巾啊，我覺得冇乜所謂啊，即係除非你話唔得嘅，我有私隱嘅，我連浴室我都要。有咁就唔好 book 呢啲咯， 系啦，预咗唔系。 好似阿小强话斋，你 book 得咁嘅钱咧，真系唔好谂住有好豪华啊，又唔知几间房啊， 仲想有个浴缸。 唔系嗱，所谓叫做嘅就系话，我用一个咁样嘅钱去 book 一个地方嘅话，咩叫做中伏咧？中伏嘅就系佢俾你预期嘅差啊，又或者嘅就系佢话俾你听好好嘅话，你去到之后原来唔系嘅，咁先叫中伏啊嘛。我想讲嘅就 系 话，你个起标你已经咁低啦，冇可能啦，你仲同我讲中伏？火中唔中火？ 仲硬啊！我同你講， 即係條底線係好低嘅啦。 唔係 除 非你係冇可能啊， 唔係你一係唔係你住一晚咯，試下感受一下咯。 冇錯啦，又或者你去到你見到真係唔得嘅話，咁你咪唔咩咯？係 啦， 就算我唔會 book 咯。係 啊，就算你唔瞓都係嘥咗幾廿蚊啫。 但係要留意一下，因為其實有啲咧，其實基本上你 book 咗嘅話，就算你唔去咧，佢都可能會 charge 你有少少錢㗎。呢啲咁嘅幾廿蚊我就唔知啦。甚至乎有啲嘅就係 book 咗嘅話咧，你唔可即係你個 cancellation 你係要俾翻錢㗎。咁你即係各樣各樣個唔同嘅地方，你都要留意。 有時咧嗰期望有落差咧，就出於咩咧？出於睇相同睇實物啦。係 啊， 我就唯一就試過呢樣。 你咁就叫中伏啦，係嘛？ 睇 影張相好靚，係。 即係我估唔到，咦？睇出嚟個游泳池都 OK 喎，大大隻，去到好似一個小浴池咁樣，即係好似嚇十幾人浸喺浴缸，即係個感覺係咁樣。 同埋我哋做人咁耐嘅，我哋都清楚啦，好多時候都係照片㗎嘛， 人 就 有啦， 酒店也如是。啊，同埋你又唔好怪佢，有時你有冇試過就影自己屋企啊？你只要有一個廣角鏡，係咪？或者嗰陣係你哇去到好後咁樣就走去影嘅話，你二百幾尺你都可以變成二千幾尺嘅喎。 你又覺得，你覺得， 你又唔好呃佢，佢唔係呃你啊！你好似點啊咁嘅就誒屋企喺呢個位影嘅，你阿哥就又 OK 喎。 你試下企翻個位， 係啊，係咪先？我又唔係想嘅。咁啊，就當然你哋會係點樣啊？即係若果你真係要 book 酒店， 我去歐洲我試過住 hostel、真係我覺得 OK 嘅，乾淨嘅，即係男士一邊，女士一邊咁樣， 即係一間大房， 係 啦。然 後， 你唔得啊？ 唔得， 係咪係咪碌架牀？ 你係咪大家 share 咗一個好大嘅 area？ 係 啊， 有啲 common area， 你可以喺嗰度一齊食嘢嘅， 冇錯。係啊， 因為太冇私隱，同埋我成日啲驚啲嘢俾人 偷 啊。 都係咁， 你 佢有冇嘢可以 lock 嘢㗎？ 有個 locker 嘅，但係 你擺唔曬啲嘢㗎嘛？ 有啲嘢你想收喺身度嘅， 咪 係咯？唔係嗰陣時咪著袋住一個內袋， 你就唔危險嘅。 點解？ 因為我諗佢個樣咁樣，我諗我唔會搞佢。 應該冇咩值錢嘢。 佢做咩無端端搞我先？ 應該冇咩值錢嘢。 即係偷你啲嘢啊！你明白嘛？最值錢係你個人啊嘛！ 又俾你講得通。打上你兩文錢， 唔係俾 sticker 佢咩？唔係換個 sticker 咯， 嗰印花唔係仲矜貴嗰啲文錢啦。 嗰啲係阿懶先會俾印花嘅。 不過咧，呢啲咁樣即係一齊瞓一個大位咧，以前咧去 歐洲旅行。 去旅行都係有啲船都係咁，即係如果你住一啲叫三等艙咧，就係咁啦，全為一人一個碌架牀。 係啊，我試過坐嘅就係喺印度，就係坐呢一啲咯，就係兩個碌架牀。咁啊，一間房裡面嘅話咧，就有兩個碌架牀，係啦，每一個碌架牀有三層嘅，哇，好好玩嗰次。 哇，其實 因為你會撞到唔同類型嘅，跟住你就係咁樣喺度傾偈傾偈 啊。 我哋嗰次嘅就係坐啲唔係，因為都唔係叫靚嘅，但係當然對於佢哋嚟講嘅咧，譬如幾叫做豪華啦，但係你就會好開心，因為佢就係佢哋本地嘅好多印度人嘅，佢同你傾偈啦，佢就覺得好奇怪，因為你一個中國女子係咪喺度搭呢啲咁樣係啦，咁就會大家喺度傾偈，咁就會行嚟行去咁啊，同啲細路仔玩啊，又或者去餐溝食下嘢，哇，好鬼開心，我真係覺得。 喂，你一個房兩張牀咧，我試過由惠州搭船去廣州夜晚過夜嘅，去嗰啲又係瞓覺嘅，咁啊一排好長嘅，然後嗰啲牀位咧其實一塊板隔住嘅，即係總之係上層。下層， 即係你同隔離嗰個人係一塊板仔隔住嘅，即係佢鼻鼾聲你聽到嘅。 係啊，譬如話我哋三個啦，譬如話想傾偈，咪將我哋中間 塊 板抽起去咯。係啊，好得意噶，咁我覺得體驗咯。 係啦，又有啲好好嘅體驗，我就好中意咁樣嘅。坐巴士我又試過啦，係咪？巴士嘅就係不辛苦啲，一路咁樣屈住嘅。 巴士佢係點樣瞓㗎？ 巴士 挨落去咯， 就係佢 就真 係 巴士咁 嘅 咋？ 喺個巴士上面嗰度。 唔係，我以為嗰啲巴士咯，我冇試過。唔係咁，如果真係去旅行跟旅行團試過有一次坐十三個鐘頭，咁你梗係瞓啦。但係真係幾辛苦咯，因為你十三個鐘喺個車裏邊。 佢唔會嘅，佢一定會係會話俾你知嘅，就係佢中間有一啲補給站嘅， 係啊，好中意 嘅，俾你去洗手間啦，食啲嘢啦，同埋買啲水啦， 舒展啊筋骨啊， 非常開心嘅， 我都中意。係 啊，通常佢都係污糟邋遢，係咪？因為所有嘅旅遊巴都一定喺嗰度咧就補給㗎啦。咁但係亦都因為咁樣嘅，你會好開心嘅。通常會係兩三個鐘頭到，佢一定會有一個補給站， 醒你 停一停，嗌醒你落一落去，你可以唔落，仍然繼續坐翻喺個巴士嗰度喺度等咯。我嗰次又係好好玩， 好正嘅， 旅行真係 係坐船又係好 玩， 玩船又 好開心，好開心。 好啦，听风骚范围都系好开心嘅。今日十一点之后，我哋就会有陈校长啊， 钟校长， 对唔住，钟校长， 钟 校长 sorry， 来自喺长洲吓， 系冇错，我哋阵间就带大家去长洲玩。 系啊，我好紧张。Listen to your heart. 网上情缘，爱情有时好似一个主题公园。当你最初行入去嘅时候，你会感到万分嘅兴奋，见到每一个游戏都系咁吸引，你会尽情去享受每一分每一秒。但系隔咗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开始觉得疲倦。当所有新鲜感消退之后，可能你就会觉得系时候要离开。 Goodbye, my own true lover. As we sing a lover's song, how it breaks my heart to leave you. Now the carnival is gone. High above the dawn is waking, and my tears are falling rain. For the carnival is over, we may never meet again. Like a drum, my heart was beating, and your kiss was sweet as wine. But the joys of love will be our last goodbye. Though the carnival is over, I will love you till I die. Like a drum, my heart was beating, and your kiss was sweet as wine. But the joy 网上情缘，到底一个人快乐定两个人一起会快乐啲？呢个问题真系好难答。当你享受二人世界，可能你就会牺牲咗一个人嘅自由；当你享受一个人嘅自由，你系会想念二人世界嘅温馨。世事就系咁，当你得到一样嘢，就要放弃另外一样。每个人都唔例外。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尽力珍惜每一日每一分同埋每一秒。 Once in your life you find her, someone who turns your heart around, and next thing you know you're closing down the town. Wake up and it's still with you, even though you're left way across town, wondering to 启动和谈等。中方认为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支持俄乌尽快恢复直接对话，推动局势降级缓和，最终达成全面停火。国际社会应该坚持劝和促谈，为重启谈判创造条件和提供平台，中方愿意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外交部又说应该反对使用或者威胁使用核武器，避免出现核危机，亦都要做好解决人道危机、保护平民和战俘，以及维护核电站安全。中方要求停止单边制裁，保障粮食外运和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愿意为推动战后重建提供协助，并且发挥建设性作用。北韩宣称进行了一次战略巡航导弹发射演习。朝中社报道，北韩人民军部队昨日凌晨在咸镜北道金察市一带进行战略巡航导弹发射演习，向东部海域发射四枚战略巡航导弹。这些导弹沿着预设的椭圆形和八字形轨道飞行之后命中目标，设计飞行距离是2000公里。报道说今次训练取得预期成果，再次确认武器系统的可靠性，并且检验战略巡航导弹部队的及时应对态势。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对试射结果很满意，形容再次充分显示出北韩核是北韩核战斗武力的临战态势。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的天色大致良好。此外，广东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的补充会在今晚抵达沿岸地区。预测天晴，日间相当温暖和干燥，部分地区有烟霞，吹和缓的偏东风。夜晚北风增强，天气转凉。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大致天晴和干燥，风势颇大，朝早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65%，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33点，跌318点，总成交金额477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56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52点，跌13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9.4，跌6.6；阿里巴巴91.45，跌3.7；创科实业79.25，升4.3；美团135.6，跌3.5；百度集团132.7，跌7.1；盈富基金20.16，跌3.2；网易125.7，跌13.4；京东集团180.5，跌6.8；南方恒生科技3.99，跌咗1毫；长城汽车11.42，跌1.0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9.435，瑞士法郎8.41，澳元5.35，加元5.798，新西兰元4.897，欧元8.321。每百日元对港元5.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172。日经平均指数报27398点，升294点。港金报1708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5.47美元，卖出1825.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护动物协会，七咸岛北过海就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近住理工大学一阵车。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翻港岛方向龙尾喺汇景花园。 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是挤塞，而家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桥面一段是比较车多。新界区荃湾的德士古道去返青衣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是车多繁忙，而家龙尾排到去国瑞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惠泉路体育馆方向石围角、东涌渔东路回旋处九龙、青山公路华园村方向九龙、元朗公路十八乡回旋处来回方向、大埔公路六合村九龙、三号干线落斜方向葵芳，仲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方向。另外，环保署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埋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张兆辉，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 Hello， 我是吕方， 我是 Angie 麦雅芝。 大家好，我是陈启泰， 我是吴若希。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ke 曾彼得。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 他是好心情的人， 快点加入我们这个好心情行列啦，一起轻松自在享受人生。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不得了短信家庭友善雇佣政策及措施。 企业为员工举办家庭日全方位的活动规划，是有帮助企业带领员工享受天伦之乐的。而举办企业家庭日以及员工日，是可以迅速培养员工的情感，凝聚共识，增加向心力。 另外，如果家庭日活动能够结合企业内部教育训练、企业经营理念、团队激励活动等等，令到家庭日活动丰富多元，同时令企业文化深植人心，创造高度认同感。 小明，你昨日去旅行啊，晒到红卜卜的。 是啊，昨日爸爸公司去了山顶公园举办家庭同乐日啊，我们玩了整个下午，玩得很开心。 咁好啊，咁咪好开心，好好玩。 是啊，下个月爸爸公司会搞一个亲子讲座，我们都会参加的。 哇，你爸爸公司每个月都会举办活动，咁你咪玩得好开心咯。 唔单止净系玩啊，有时仲会学嘢，好似烹饪班，我下次整啲寿司俾你试下。 企业举办员工家庭日，形式多元化，可以是传统的家庭日，又或者是充满活力的运动会、园游会等活动。 公司负责人如果根据不同需求设计规划专属形式活动，打造一场令员工印象深刻的欢乐活动，是会令员工增加对公司归属感，从而提升员工创造力和生产力，可以说相得益彰的。 香港电台第二台，不得了短信。 因进行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广播九十五周年，十大中文金曲 颁发奖项包括 十大中文金曲奖、 最有前途新人奖、 优秀流行华语歌曲奖、 优秀流行歌手大奖、 最佳乐队组合奖、 Cash 最佳创作歌手奖。 广播九十五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5月6日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光辉广播九十五载，开创音乐新时代。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喺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Hello， 大家好，我系李克勤啊。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咧，最紧要系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咧，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快活人， 好啦，你第二个钟头嘅风骚快活人，有一度气温，相对湿度60%咯。 一阵间我哋会有风骚大点唱，希望大家打定电话18723888，18723888，霸定个位咧。 你又知唔知？哇，今日我哋犀利咧，嘉宾介绍下咧吓、就是名外陈振霞郊野学园中志院校长，钟校长你好， 早晨，早晨咁多位，早晨早晨。 校长，好多人对你有好大嘅好奇心啊！见到啲院友咧留言话：咦，校长好年轻，校长好 sporty， 校长好健康，校长咩叫郊野学院啊？咁样系咪学校嚟噶？ 喂，你都介绍啊？系啊，学校好唔好啊？钟校长， 好多谢咁多位俾个机会我介绍我哋学校啊！其实我哋学校好得意嘅，咁系一间其实同出面中学好大唔同嘅。出面中学我哋叫 Grammar School 文化中学啦，咁、我哋系一间郊野研习馆，全香港有两间嘅，咁我哋喺长洲明我哋陳振霞郊野學園其中一間啦，喺長洲嘅。咁最主要係俾中五，唔係 sorry， 俾高中嘅同學仔，生物科同埋地理科做一啲考察嘅課程。 係 係啦。咁啊，課程有由一日去到五日都會有嘅。咁、最主要去啲唔同嘅野外地方啦，甚至乎可能去一啲嘅市區考察啊、河道嘅考察啊等等嘅情況。基本上就要户外啦，不停咁走出去，系啦，咁同學仔攞數據啊、present 啊，咁等等嘅情況，咁成個就係我哋最主要做嘅學校嘅課程嘅嘢嚟。 你希望佢哋學到啲咩嘢咧？ 基本上學嘅知識有好多，根本上都係跟翻生物科、地理科嗰個課程嘅發展啦。不過你問我，我最主要就喺學知識嘅方面咧，其實講兩樣嘢嘅啫。第一樣嘢就係感受，希望佢哋有啲對環境、對真實嘅地方嘅感受。第二樣嘢就係之前同主持人都有分享過一樣嘢，就係希望佢哋有個平台學翻 ，sorry， 用翻佢哋喺學校學嘅嘢出嚟。因為好多時都係學生學嘅嘢，好可能好 exam orientated， 好考試導向嘅嘢。因為我要攞高分，我要應付呢個 DSE 連同一個綜合文憑試。咁但係真係有冇機會俾一個實踐形式去用咧？咁其實我都期望喺呢個平台入邊，即係喺我哋學校俾一個平台佢哋用翻呢啲嘅知識上嚟嘅。 同意啊，因為學以致用嘅話咧，你就會俾人哋有一個感覺嘅，就係話其實教育究竟我上堂嘅話，我為咗乜嘢咧？有時咧，我哋上完一大炸堂之後嘅話，你都會發覺就係學嚟做咩咧？ 同埋咧，因為我以前係童子軍咧，阿小好似都係係嘛？ 我唔係、 童子軍咧，因為咧 係女童軍。 喂，又學到嘢咯，又學到嘢咯，咁樣 有啲嘢唔好學啊！ 你自己話嘅， 睇唔出咯。 唔係，佢話佢阿爸阿媽唔肯買制服，咁即係咁，最後佢就係啦咁咯。我哋講少講少啫， 冇錢買， 講少咁講。唔係，我點解無端端咁講咧？童軍咧有一樣嘢叫做野外露營啊，或者有啲考章啊，即係考嗰啲備章咧，就係你要一個人去一個 field trip 或者去住一晚，咁然之後。你又能够好安然无恙啊，或者克服到种种大战咧，你就能够攞咗个臂章啦。咁即系我就谂起啊，其实你嗰度有得瞓一晚噶嘛，即系有啲地方系咪住宿，都系一个新嘅体验咯。对于一啲如果长期都系喺屋企啊，舒舒服服啊，即系未过过呢啲生活。因为我哋以前做农军真系好野外噶，食嘢咧就咁搵个嗰啲兜啊，或者起个炉自己煮噶咋，即系冇咩现代嘅科技帮手嘅，即系咁咯。咁、我唔知道你學校會唔會遲啲都有呢個方面啦。好啦，咁校長嗱，一陣間咧答半咧就由你問問題，不過呢個時候咧就由我哋問問題嗰、那個， 同學仔考你， 你知唔知㗎？ 分別咧就有梁同學、李同學同埋有馬同學嘅。 各位同學早晨。 识唔笑我？ 多数都唔识噶，我哋啲问题好多系 咁都安心啲。 系啊系啊， 唔使惊唔使 惊，纯粹系即系俾大家玩下啫。 冷却份闷镜。 好啦，嗱，首先梁同学发问，校长同埋两位同学，今日我哋嘅问题咧系来自外国一啲娱乐圈嘅花边新闻。 吓！ 校长好大反应。 问呢啲嘢。 校长好大反应， 我都好大反应。好， 唔系我哋听过先， 听过。好，请听住咯噃。有位著名嘅性感女星叫做玛丽莲梦露，有冇听过？ 听过， 一定听过啦，系咪？最经典嘅系揿住条裙，啲风喺度吹嗰 个。玛丽莲梦露，你家姐姓马， 你又知多啲嘢啦。 校长，其实你有冇后悔？你有冇想走啊？想即刻走 开，越挂越深好多嘢。 佢叫玛丽强梦露。是啦，争少少。好啦，玛丽莲梦露在外国呢位女星的地方，曾经有一个未经证实但是流传甚广的传说，是关于她的，即是有个关于她的传说。以下四个到底哪一个是呢？第一，她是比较喜欢天体的，即使有其他工作人员，她都是有时不着衫或者穿很少衫下来行去的。第二，她左脚原来有六只脚趾的。第三，佢每日都用牛奶浸浴，因为要保持嗰个皮肤啊，系靓靓。第四，佢曾经整过容个块面。到底以上四个传说，边一个系一个传说冇证实过，不过好多人讲嘅咧？ 冇证实过啊 ，B。 我真系觉得六只脚趾。 既然系传说嘅话，就应该系 B 六只脚趾。 我都系估 B 要。 系啊，嗯，系咪三个都系 B？ 系全 B。 好， 三 B。 答案。是啱嘅， 好嘢！ 但系咧，如果有啲图片影到佢真系有六只脚趾， 系，其实系佢话佢系六只脚趾 嘅，系啊，其实话佢真系六只脚趾，亦都话佢入咗圈、入咗行之后咧，系切咗嘅啫，即系有人传啫吓。 咁但系家姐，你知唔知 啊？你知唔知？ 你有冇见到佢啊？ 唔知，因为我觉得咧， 听过系咪呢个传闻？ 我有听过，系啊，因为关于佢嘅嘢，我有睇过嘛，有啲 documentary 有讲过嘛。嗯， 好， 好，你想讲 咩？你想讲咩？ 六指琴魔系咪你想讲？ 我想尊重我家姐。 O K 好，好全告赢晒，翻嚟我哋有李同学问第二条问题。我哋低回合由李同学出题， 好 请准备。 系啦，咁啊，确实今日咧，我有少担心，因为我谂啊，钟校长嘅话就系对于譬如可能植物啊，又或者大自然呢啲咁嘅嘢会比较咩啲啦。系啦，但系我今日咧呢一个嘅问题嘅话咧，就真系都系同都啲植物啊，或者我哋食嘅嘢有关嘅。喜欢食香蕉嘛？ 中意， 中意食香蕉嘛？ 香蕉真系好嘅，好嘅生 果。其实香蕉咧亦都有好多嘢嘅，系咪？咁啊有好多佢嘅冷知识啦，甚至乎嘅就系有好多个唔同嘅形态同埋颜色。 色啦，仲有好多，即系譬如有大蕉啊，又有唔同地方嘅香蕉啦。好啦，香蕉究竟你识唔识咧？以下对香蕉嘅描述，边个系唔啱嘅咧？香蕉嘅描述，边个系唔啱嘅咧 ？A 青嘅香蕉，食物嘅纤维系比较高嘅。B 弯嘅香蕉，有冇见到有啲系弯嘅？有啲系比较直噶。弯嘅香蕉咧系比较甜嘅。而 C 当佢咧熟嘅时候，啡点越多，就会系帮助排宿便嘅。而 D 就系变熟嘅香蕉，营养嘅价值又会较高。究竟以下四个边一个系唔啱嘅呢？ 要请教 啊，系校长，校长今日你系专场，我哋信晒你，我哋个望住你啊，我哋 错咗就赖 校长。但我估啊，吓校长会唔会系 B 咧？ B 我唔估， 你唔估？ 弯嘅香蕉系比较甜， 因为我惊我记错，成日都应该系同啲日照有关嘅， 系咩？ 系啦，咦，左右唔到我嘅你， 咁你会觉得边题系接近啲咧？ 我想问多次 C 个 choice 系咩啊 ？C 咧就系啡点越多，佢就会系越能够帮助咧就系排宿便嘅。嗱，系人都知道噶啦，即系食呢个香蕉嘅话系会比较滑肠嘅。咁但系你话即系排宿便嘅话咧，你平时你熟咗个香蕉都 OK。咁但系你啡点越熟嘅话，其实佢就会越有嗰种嘅就滑肠嘅功能啦。 呢个我觉得啱啊， 系啊。 唔啱啊！而家我拣， 我知，所以佢唔拣，所以佢唔拣呢个咯，系佢意思啫。 校长，你同唔同意啊？ 我想揀 C 喎， 你反而想 點解嘅？ 因為我覺得係，其實我哋排便成日都話要幫助食多啲食用纖維啊嘛，係咪啊？但係咬落去感覺又即係越熟嗰啲， 越熟嗰啲腍喎， 係啦，咁覺得纖維量又唔係好似好多 嘅，食物纖維多係代表硬咩？ 呢個我覺得啫， 校長啊，我依家問緊你啊，你唔好笑我， 幫唔到你啊！ 你可以跟，你可以唔跟，你唔好challenge人，你咪唔好跟咯，我跟。我跟校長， 各位同學真係要留意清楚，我揀係個就係唔啱。 知道， 知道， 唔 係 啱啊嚇！ 好，校長係咪 C 啊？校長 C 啊， 好，我跟佢報名。 A、B、C、D 係咪？好，四個選項包括嘅就係青香蕉嘅話，食物纖維比較高。B 就係彎嘅香蕉比較甜。而 C 啡點越多嘅香蕉係幫助排宿便，而 D 嘅就係變熟嘅香蕉營養價值係較高。 其實我覺得 B 都有啲可能。 校長，我終於分析到，我覺得 A 係唔啱，因為佢話青即係未成熟啦，未成熟，佢話纖維越高喎，咁同下邊嗰啲咪全部相反咯， 嗯， 係咪啊？ 我明你講乜？ 係啊，真係 唔緊要咯，我揀 A 都係唔識嘅，搏一搏咯。 C 冇错， 好，鐘校長係 C， 嚟啦 A， 我 B， 你係 B 係咪？ 有冇人啱？ 有人啱 A。 其实点解你唔坚持己见呢？正确嘅答案系 B。 哦， 你系完全讲到个答案嘅就系，其实好多人都喺度讲紧嘅就系话有个谬误嘅就系话直嘅香蕉同埋挛嘅香蕉究竟系边一个会比较好啲咧？有啲人讲话弯嘅香蕉咧系比较甜，其实弯嘅香蕉同直嘅香蕉系一样咁，即系个营养价值也好，纤维也好嘅话，同埋系因为个日照嘅关 系， 因为佢系成梳噶嘛，佢系希望可以照我系攞多啲光，所以有啲会变挛，有啲就系直嘅，其实就系咁样，完全唔关事，但系其他。嗰啲都系啱嘅，所以如果你要減肥嘅話咧，就應該食啲比較青啲嘅香蕉。但係若果你話希望嘅就係話營養價值比較高嘅話，就比較熟嗰啲變熟嘅香蕉啦。係啊， 好 高速慢就睇目唐老鴨，大家有睇過㗎啦，嚇1934年開始首播，但係咧芬蘭曾經唔準播，點解咧 ？A 因為唐老鴨冇著褲 ，B。因为咧，曾经同一个首相嘅名字一样，所以禁播系啦。 叫 Donald 啊。 系第三就系话，因为咧，佢哋觉得咧，点解鸡同鹅冇份咧，所以就禁播。另外咧，因为同阿黛西啊冇结婚，所以咧禁播。 A 啊，冇着裤。 冇着裤。 A 同个首相嘅名字撞名。 喺边度？喺边度？芬兰。 芬兰。芬兰。 校长会拣咩啊？ 我都系 A， 因为手上我觉得比较包容啲嘅。 我都觉得系。 系啦。 你识佢咩？校长。 咁多人叫做当 奴。系啊。冇错。 系啊。你估你咩咁小气？ 喂，好啦。 系啊。 冷静啲。同埋冇结婚佢。 冇 结 婚， 关 咩事？ 结婚啊！ 你今日啲答案，呢答案好难。 老鼠嘅冇结婚咯。 啱唔到我哋。 我依家我就啱啊， 系咪 A 啊？全部 A 啊？ 我拣 A， 开股全部啱， 好嘢！ 我知啊，根本 系啊，我知啊， 我叫佢揿波， 叻咩？ 好嘢！ 咦，中和奖嗰只啱咗一题啊？ 两条啦， 嗱啊啱两条啊，哎呀叻， 好叻啊！ 你家姐嘛，家姐嗰条个答啱咗， 之后可以连撞， 翻嚟连梦老 妈，翻嚟连梦老妈， 好叻啊！ 之后可以连撞， 我仲以为你招嗰条你应该会识噶， 诶冇所谓啦，搏下啊嘛， 系啦， 细个考试都系咁。 我头先咁样空空咁样按下，即系考下佢嘅话咧，咁即系改。 但系咧， 即 系你讲香蕉咧，我反而谂起一个坊间传说，唔知你有亦都有冇查过咧？就话人哋话咧，嗰啲蕉皮可以咩去斑啊？嗰啲有冇听过 啊？乜都有噶，有讲过就系话你嗰啲香蕉咧，如果你真系太熟咧，真系食唔到嘅话咧，可以搵嚟咧就噏住嗰啲譬如可能你啲。腳踭啊，係啊，嗰啲咁嘅位啊，係啊，爆裂嗰啲位嘅話，你會將佢會滋潤落去嘅話，係好好嘅，好多嘅。 長知識，好啦，翻嚟咧，一陣間十一點半聽完新聞之後咧，就由鐘校長問我哋問題咯。嗱，記住，電話號碼18723888，想點唱，而家快啲打嚟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派发消费券不会是恒常措施，因为财政上未必能够持续。他又话，今次预算案提出派5000元消费券，政府支出亦都达到330亿。陈茂波在本台英文台节目话，虽然经济正是恢复，但是本港的经济体仍然会受到外围环境影响，所以要将恢复力度加强，加上经历过去3年的困难，社会上仍然有一批市民感到压力，希望消费券可以帮助他们。他又说，根据过往派消费券的经验，超过60%用于零售，他亦都会鼓励所有问责官员都领取消费券，并且要花费得更多，例如用消费券去买东西、邀请同事吃午餐和用作慈善捐款等。预算案提出开心香港活动，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被问到，外界质疑活动欠缺特色，他说最重要是背后的理念，透过一系列活动令多些市民参与嘉年华等活动，展现笑脸。杨润雄提到，本港会陆续举办多项文化和体育盛事，包括下个月底的7人榄球赛，而在4月会举行流行文化节，未来会在文化创意产业提出蓝图，会参考其他国家和地方怎样支援行业发展，再考虑哪些适合香港。对于预算案提出撥款5亿支持本地创意产业，包括支持本地电视台和内地或者亚洲的团队联合制作综艺电视节目。杨润雄强调，不一定和大湾区合作，亦都可以和亚洲的团队联合制作。据了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朝早在广州会见本港传媒高层大湾区参访团。据了解，会面在珠岛宾馆举行，广东省常务副省长张虎、省委秘书长张晓强、广东省大湾区办主任艾学峰、广东省港澳办主任李焕春等出席。参访团由18个传媒高层组成，团长是全国政协委员、大公文汇传媒集团董事长李大宏，顾问是中联办副主任卢新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认为，中国开始谈论乌克兰，并且发出一些信号，总体来讲是非常好的事。泽连斯基较早时同到访基辅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会见记者的时候说，获中国告知将会就俄乌冲突 提出政治解決倡議，他仍然未看到這份文件，希望在評估有關倡議之前和北京就相關內容進行會面。在北京，外交部今朝發表關於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12點立場，呼籲啟動和談，各方保持理性和克制，不火上加油，不激化矛盾，避免烏克蘭危機進一步惡化甚至失控。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相当温暖和干燥，部分地区有烟霞，吹和缓一偏东风，夜晚北风增强，天气转凉。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大致天晴和干燥，风势颇大，朝早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61%，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79点，跌272点，总成交金额537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4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79点，跌10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50元，跌6元；阿里巴巴91.4，跌3.75；创科实业79.25，升4.3；美团135.9，跌3.2；盈富基金20.22，跌咗2.6；百度集团132.6，跌7.2；长城汽车11.44，跌1.06；京东集团180.6，跌6.7；港交所319.6，跌8元；网易125.6，跌13.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8，日元134.66，瑞士法郎0.934，加元1.353，人民币6.919，英镑对美元1.203，欧元对美元1.061，澳元对美元0.682，新西兰元对美元0.63。日经平均指数报27,405点，升301点。港金报17,09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6.15美元，卖出1826.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何文田嘅常胜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常胜街去翻天光道方向，近住邓镜波学校一段慢线系需要封闭，咁一带系比较车多，咁经过要小心。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近住理工大学一阵车。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喺尤丽村。路面情况，港岛区香岛道来回方向近住浅水湾道回旋处都是车多繁忙，去返赤柱方向龙尾在深水湾道，而去黄竹坑方向龙尾在浅水湾道接近黑兰道。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是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车龙康庄道桥底。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华园村方向九龙、惠泉路体育馆方向石围角、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元朗公路十八乡回旋处来回方向、大埔公路六合村向九龙，还有三号干线落斜葵芳。另外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单车的车尾是要装上红色反光器，在晚上或者是能见度低的时候踩单车，车头要开着白色灯，车尾就要开着红色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惊天 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故事原来是取材自2013年广东省雷霆扫毒系列行动中的陆丰扫毒真实事件改编而成。 而剧中塔寨村的真实原型就是陆丰市的博社村，人称亚洲制毒第一村，所以剧本真实感十足。 破冰行动，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努力了这么久，无非想退休后自己和家人继续活得精彩，因为活得精彩是全家人的事。香港年金将你累积多年的财富转化成终身稳定的收入，持续守护你和家人的生活。即打25125000了解更多啦。产品涉及风险，计划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早上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就找些三五知己朋友去喝下茶，聊下天，做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喜欢驾车，驾车的时候听下收音机，回家又看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是年纪大或者年纪小的，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重要是每日笑一笑，这样就很开心很满足的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风骚快活人啦，一十二点半点唱时间啦，咁今日星期五啦嘛，18723888，想点唱而家可以打嚟登记咯。再一次欢迎我哋今日嘅嘉宾，佢就系明爱陈振霞郊野学园中志院校长。 钟校长，早晨， 早晨咁多位。 好啦，由校长发问，好， 好，咁啊。揀一幾條植物題啦，就是、其實就唔係好學術嘅，不過睇下你哋平時有冇行開山，留意一下個環境啦。 有， 嗰、那個點 啦？ 咁啊，你同 人，你一條熱身嘅先啦。 好 ，OK， 熱身嘅。 都要熱身， 因為我要近少少啲咁。 OK， 好，我哋熱身先。咁香港其實我哋成日都教啦，小朋友路邊野花不要採啊嘛，點解驚有毒啊嘛，係咪先？ 歌得 唱 啦， 同埋校長，其實除咗有毒之外咧，如果個個都採曬啲野花咧，啲花都唔靚噶啦。 冇錯冇錯，所以真係愛護下身邊嘅大自然，尤其是香港啊，其實真係好值得去行下山嘅，真係好多好靚嘅植物。 同意。 好嚟啦，咁啊，第一條，我陣間我會講四種嘅植物，咁以下嗰四種入邊有一種唔係香港嘅四大毒草，唔係香港嘅四大毒，唔係啊嚇。好，第一條。羊角鸦，羊的角啊，羊角鸦。第二样嘢，第二个 B， 牛眼马前。C， 欧敏，鱼欧个欧，敏系 kiss 个敏。第四 D， 玉叶金花。 嗯， 哇，做咩喷口水？ 真系未听过。 玉叶金花， 好，金枝 有一 样 嘢唔系四大毒草嘅， 唔系四大毒草， 唔系嘅。 欧敏，四咩？最后咩叫个咩？ 玉叶金花， 玉叶金花。 我觉得是欧敏 嗯， 杨国亚我哋听过， 听过， 牛 嗰个系， 系啊系啊， 嗰个系 牛咩啊？第二个 牛眼， 牛眼， 牛嘅眼睛， 牛眼， 我未听过后面嗰两个， 欧敏同埋玉叶金， 欧敏去到斜花咯， 玉叶金花个系咯。 你唔可以听人个名还俾人陈花， 有毒啦！ 你边位？我系玉叶金花， 我系欧敏， 好近个，好近咁样，好似好近咁。 棵植物好无辜， 系无辜。听个名话佢，话佢，话佢斜花嗰啲。 边个唔系啊？嘛， 唔系， 唔系， 阿敏敏，唔系敏敏。 欧敏牛眼， 我都跟啊，马小强， 我撞噶咋， 我都系冇所谓。 边个嚟？ 我拣欧敏先。 OK， 我都系。 富贵险中求。我揀玉葉金花。 O、okay, K， 好，好有冇人中？有冇人中？ 有冇人啱嘅？ 有人啱， 有人啱嘅。 歐文， 答案係 D， 玉葉金花。 哎呀，我都話佢撞乜都中㗎啦。 歐文呢個名字比較學術一啲。 佢撞乜都中嘅真係。 歐文，我好驚啊！欧文呢个名比较学术一点， 佢撞咩都中嘅。 欧文呢个名叫断肠草，有冇听过？ 有。 欧文就叫断肠草啊。 其实点解我特登会拣呢玉叶金花去讲呢？其实香港久唔久有单新闻，其实都几唔开心。就啱啱开始热身嗰时候讲，即系唔好随便采嘢。 嗯。 试过将 斷腸草同玉葉金花兩樣嘢 mix 濕咗，即係 混亂 咗，係啦，因為都會開啲黃色嘅小花，唔係斜花啊，小花係啦，開啲小花，咁啲人就真係摘咗翻去煲，有啲中毒嘅 case。 點解會攞啲花翻去煲嘅？我真係唔 其實 係 咪佢摘一棵花，佢摘個棵草啊？ 哦，係 啊，攞翻去，因為我哋成日都話讀中藥，我哋就要上山認藥咧。其實香港都幾資源幾豐富嘅，係啦。咁但係當然唔鼓勵咁做啦。冇錯冇錯。咁所以有啲 case 都會混淆撈亂咗嘅。咁所以呢個我都覺得值得拎出嚟大家留意一下啦。唔好真係攞啲野花不要採啊！ 冇啊，千祈唔好。 冇錯， 好知道好。第二條 戒咗啦。 好，第二條。熱身完啦，咁啊 呢 條呢條諗完我都覺得幾開心嘅。好，第一條，sorry， 第一個答案以下邊一種植物係冇毒嘅，又係冇毒嘅，冇毒嘅，冇毒嘅。第一種山橙，一座山嘅山，食嗰啲橙啦，山橙。 山橙。哦、 第二個 choice 海芒果。係啦。 係咪真係生果嚟㗎呢啲？定係只係植物嘅名啊？ 嗯，陣間概括會講 個寫法都係就係芒果，芒果 大海個海 ，C 野芋野生嘅芋頭嚟當野芋咁樣 ，D 佛多假菠蘿， 假菠蘿咁係咪菠蘿啊？問題咩話？邊一樣嘢 係冇毒嘅？冇毒， 冇毒嘅意思係咩咧？ 即係食得， 即係 有人會煮嚟食噶，係啊， 有人會煮嚟食嘅。 當然食完個人仲生勾啦，即係唔會食 野芋一定有毒。 嗯， 一定有毒，我话嘅。 咩叫假菠萝啊？吴马小哥， 个名嚟啫嘛。嗱，四样嘢我真系有听过。 你有听过假菠萝？ 有， 我冇、 啊。 唔系、啊、出名噶假菠萝， 跟啲老师行山都有听过，但我唔记得啦。 冇毒啊！死啦、 啊！我唯有撞嘅咋，我估系山橙啊。 嗯， 因为嗱、啊，海芒果同诶唔系。海芒果应该系冇毒嘅，我觉得系得海芒果 系咪噶？ 海芒果听讲系急救用噶， 咩咩咩 急救用 止血啊咁嗰啲， 但系其实有时都可以系有毒噶、啊。 止血点可能有毒啊？我哋 唔系噶，有时你以毒攻毒啊嘛。 海芒果 止血、啊， 佢睁咗眼几大。 佢唔想俾你睇，唔想你睇到佢眼神啊！佢唔想好似赌神咁啊，唔想俾你知道佢嘅答案啊！ 怀念电视剧， 唔识啊！我就系知道，我知道野芋好多噶， 系一定系有毒。 但系我知道系会痕噶，因为我试过、嗯，我觉得佢好靓啊！ 好多人摘嗰啲野芋食咗， 但 系 有冇毒咧、嗯？ 有， 真系呢、這个真系有毒。 系，虽然你成日闹我，我唔会见你， 系咪噶？ 系啊，嗱，等紧你 啊！ 唔系你可以唔跟我， 你系海芒果啊？ 我 拣海芒果，海芒果山橙。 我突然间闪过，好似系嗰啲刀伤啊咁样用。 嗯，系唔系噶？你都系撞嘅啫系嘛？ 唔系你可以唔跟我嘅。 啊，好难啊！ 冷静啲。 你撞啊，喂！你撞实啱嘅，你撞啊。 系啦，你撞。 你撞实啱嘅，你撞啊。 我同我知咩系野狐啫。 唔系佢有 压， 佢有压力嘅，赢咗一条之后。 系啊，野狐先。 好啦，你信我啦。 吓、啊，你拣野狐。 我就系唔信你。 真系有毒噶野狐。 咁啊。老师啊，有个揀野狐系咪？ 野狐， 你揀海菠萝， 海芒果。 我揀个叫做 蓝， 系咪蓝菠萝啊？ 唔系， 假，冇难度，冇难度， 未烂嘅。 假菠萝， 系胶嘅，所以佢唔会烂嘅。 假菠萝， 即系有人揀 B、C、D 都有， 冇 人揀生产，有冇人啱？ 有人啱， 嗯， 正确答案系 Michael 啱嘅 D 假菠萝。 啊，系啊， 都系嗰句，假菠萝有另一个名嘅，应该我估你会听过露兜。 都未 冇啦， 有 西， 但系点解会叫佢做假菠萝嘅？我想问， 因为个果实同菠萝个样有啲似嘅，系啦，个样外貌有啲似嘅。细个有冇玩过一种蜘蛛跳蛛咧？叫金丝猫， 有。 咁佢咪即系向街市买嗰阵时，咪有个有块叶俾埋你打埋嘅，仲系用嗰啲叶嚟整噶。 就系假菠萝嘅叶， 假菠萝叶，露兜叶， 系啊， 会整死佢 噶嘛？唔会噶， 唔会啊， 因 为 佢 好靓噶。 咁你未玩过咩？ 同埋讲埋先，海芒果嗰样嘢咧，其实有啲人讲唔系四大毒草，去到五大嘅。就係講埋海芒果，係、 哦、 啊，其實係講緊啲毒性，可能少少嘅接觸啊，或者吸入啊，點都好，都有機會令到你未必可以即刻死嘅，但係可能身體已經好嚴重嘅情況出現。 你話俾佢聽，野狐真係有毒， 野狐有毒㗎，有毒嘅， 有毒㗎。 不過又未話至於要即刻會好嚴重咁嘅情況，但係啲人因為出邊個樣同芋頭有啲似樣嘅， 好似 我哋自己學者咪就話咩指天篤地啦，即係通常篤地嗰啲，即係個葉向下邊嗰啲就食得嘅芋頭啊，向上嗰啲就係、是。 系野户啊，但嗰啲就尽量都系唔好，即系路边嗰啲唔好， 总之唔好 自己种嗰啲就最稳阵啦，或者出去买就最稳阵啲。 好，第三条， 第三题， 麻烦。 好，第三条，咁啊，睇下大家平时有冇睇下电视嘅习惯 嘅。有， 我哋成日听到啲电视卖护肤品咧，有种草个名好靓嘅，叫积雪草。 嗯、 即雪草，听个名字都知佢襟山啦，系咪先？系咪啊 ？OK， 咁其实佢系我哋香港坊间嚟讲，系边一种嘅凉茶嚟嘅咧？呢种草系会煲凉茶嘅，究竟系坊间嘅边种凉茶？ 积雪草系一种凉茶，可以煲。 OK， 系啦。 A 冰大碗 ，B 夏枯草 ，C 白花蛇舌草 ，D 鸡骨草。 我都想打俾吹水，其實我都想打俾吹水，你好嗎？ 好啊、其實我吹一吹，我話 一定識打。啊！積雪草、崩大碗， 我覺得唔會係崩大碗，崩大碗應該冇人飲啦，冇人買。 第二個係咩話？ 佢冇話有冇人飲啊？ 夏枯草。 另外 D 就是雞骨草嘛， 雞骨草。 C 係咩話？阿老師 ，C 係百花蛇舌草。 嗯，冇聽過。 就揀呢個啦，百花蛇舌。 我揀夏枯草咯。你同学 校长，你有冇饮过啊？ 我冇啦，我出世好少啦。之后即系唔系我好少饮凉茶，系呢种凉茶越嚟越少人卖。 崩大碗啊！ 越嚟越少咩话？ 越嚟越少人卖。 A 咦？崩大碗？ 佢呢个答案，佢呢个 tips 嚟嘅。 崩大碗 A 系啦， 咁啊，崩大碗啦，崩大碗啦，咁 系啦， 全部崩大碗， 冇错， 全部 啱晒， 好嘢， 好嘢， 又嚟。 我惊啊，校长，一次接触 我，你哋去凉茶铺，其实好少人会做高啲，系啊， 好少， 系啊， 以前好多噶， 以前街度卖嘅， 系啊，推车仔袋，绿色荧光咁 有啲，好得意惊啊，我觉得嗰个颜色。 所以你会见得到坊间有啲名植物名咧，其实好多变嘅。头先嗰三条都讲咗俾我哋听，其实咩断肠草啊、露兜啊咁嗰啲嘢，呢个亦都系讲紧我哋读中药点都好啦，有时就会话混淆品种就系咁样嘅原因之一。 哦， 个名唔同咗。可能認嘅已經唔同曬， 好 OK， 好咁我見到 Michael 望時間，我快啲入 第四條啦。 第四條嗱，呢個咧關少少關呢啲長洲呢啲習俗嘅嘢嚟嘅。好，第一條以下四樣嘢唔係講有冇毒啦，有邊嘢唔係真正嘅蔬菜？ 唔係真正嘅蔬菜， 唔係真正嘅蔬菜。好，第一樣嘢西洋菜係啊，煲湯嘅啫。Boy 淡菜。C 通菜 ，D 白菜， 淡菜， 淡菜， 一定系淡菜， 淡菜， 淡菜 根本就唔系菜， 系啊， 啱晒， 可以， 点解会 呢条先咧？呢条咩入门？ 呢条真系入门题啊！呢条真系个个都识啊！ 多谢你。 呢條 值得講嘅，因為我哋成日坊間食素食汁點都好啦，太明清照啦，長洲我諗大家都會知道，會講會齋戒嘅。但係有時候我哋會食，甚至我哋平時出街食嘢，哇食餐食素咁啊，有啲菜有啲蠔啊淡菜啲青口就點解咧？這個就係講緊素同齋兩個概念嚟嘅，素啊真係素啦，真係植物性嗰啲嘢啦。齋嗰啲其實係講啲某程度上啲宗教嘅意味多啲嘅， 現有味嘅都唔食得㗎。 係啦，韭菜啊嗰啲都係咁樣嘅。咁但係點解淡菜會係咧？因為對啲佢唔識喐啊，唔識喐。咁以前即係唔係話而家我哋植動生物科分類動物、植物、真菌咁樣分類㗎嘛？佢唔識喐，咪菜 當植物啦。 係啦，係啦，係啦， 叫淡菜。 係啊，所以你會見得到個名明明係啲青口，係啲甲，即係啲 甲殼類嗰啲， 係啦，甲貝殼類嘅嘢。點解我都會係食齋會有時見到蠔啊，甚至淡菜出現咧？就係咁嘅原因咯，係啊， 其實佢哋識喐噶，有時 識喐噶。咁但係以前我哋個諗法就係，喂，啲人都未必知佢真正係啲乜嘢嚟嘅，即係話啊，佢有點樣食嘢啊，咁嗰啲佢哋都唔食噶。以前係啊，所以呢個就係某程度上話啊，點解咁得意會攞出嚟講咧？因為長洲太明清照其實有三日係會成個全島居民會齋戒，係 啊，食齋嘅。 係啊，其實我諗成個香港社區得呢一個會比較長洲比較出名一啲嘅。咁我想都帶出嚟呢樣嘢啊，食素食齋，點解有時會見到呢啲豪華，見到齋，你係見到聽誒？ 點解佢哋唔係齋咧？ 係啦，係啦，係啦， 明白。好啦， 最後一題。 好，最後一條啦，嗱，最後一條我諗唔到四個 choice， 得兩個 choice 嘅啫，係啦， 仲好， 因為我講完你都會明白點解諗唔到啦。 五十， 無花果究竟係花定係果啊？无花果究竟是花定 是？无花果比喻真爱喎、 啊。无花果比 是爱， 是爱。 你答咗啦。 你知应该是爱啊 又或者是歌？有一首歌是爱。无 花果。 花系花定系果啊？花无花果。 花，如果你咁问系花， 无花果。 花花 花 花 果。 老师， 其实可以系花嚟嘅，因为我哋植物学嚟讲嚟嘅话咧，去讲多少少啦。有个叫有种，我哋好多花嚟菊花咁啲，其实花嘅排列有好多方式嘅。佢呢一隻叫做引頭花序，其實啲花會收埋曬，其實好出奇嘅。你會見到植物咧，盡量喺 express 自己，即係表達自己噶嘛。但係呢個好，你見到好含蓄、 好低調啊。 冇錯，因為佢就係只可以只想吸引一種生物入去幫佢嘅啫，叫容小風。 哦，容小風、啊， 容小風， 嗯、容小風好似個 動物，好似個人咁，好似個人名啊。 因為容小風係呢個物種係會幫佢傳播到花粉嘅，係、啦。咁點解話可以花？其實某程度上都話啱或者錯唔曬咧，因為入咗去受咗精之後咧。其实它就已经是成熟，是啊，咁基本上可能同啲果实嘅功用都系一样噶啦，都系希望传播到下一代咁。 哦，即系你讲紧无花果嘅系又系容小峰佢自己喺里面， 系啊，有时你开咗咧， 系 啊，诶，未系结合，有时你开咗咪有啲虫仔点下点下嘅，或有虫冇食嘅， 就系 啲容小峰入去，系啦，产咗卵。咁系咪会孵化咯？其实再讲多啲雄性好惨嘅容小峰，呢、一世都唔会出到个无花果嘅。 系、咯，我意思咪就话 只有雌性飞出嚟 嘅， 系啊，雌性飞咗出嚟咧，就已经系 好浪漫啊！ 系啊，带埋啲花粉咁样出嚟，传播到花粉咁样去做咯。 系、真系唔怪得。 所以讲多最后一个方 一， 你试下容小峰咧，sorry， 你试下个无花果咧，你食之前咧，你反一反转睇个底个睇咧，有个窿仔嘅。 有啊， 系啊，嗰、个就系唯一嘅出入口。 哦，就系俾嗰啲。雌性嘅容小峰飞翻出嚟嗰位， 真系惨啊！啲雄性 点解唔带埋啲雄性走咧？ 雄性冇翼噶， 哦，真系惨， 佢走咯， 入得唔出，入得 唔出啊嘛！ 你唔出我都唔出，咁样， 唔好 闹， 冇咁大爱啊！ 好啦，喂，嗱，今日多谢晒钟校长吓，咁啊，最后咧有只歌同埋有啲信息咧，校长想同一啲朋友讲嘅系咪？ 你点唱？ 系啊，我。即系寻日多谢阿小强啦，咁我想点唱歌咧就系郑秀文，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点解会拣呢一首咧？头先即系同主持人都 warm up 嗰阵时 warm up 时倾过偈啦。其实我最想同学仔除咗一个平台学习之外，或者用翻嘅知识之外咧，其实我最想佢哋都有个经验。其实回想翻大约廿年前到啦，我都去过我自己而家服务紧嗰间学校上堂。我都好有印象嘅，有两样印象嘅。学术上边咧，我哋会睇天文，嗰阵时我第一次睇到土星。用天文望遠鏡睇到土星， 好震撼！ 嗰陣時我哋個資訊唔發達㗎，即係冇上網冇咁普遍嘅。哇！你親身見得到，我感覺似一個網球仔咁樣樣，好細粒嘅啫。但係真係第一次肉眼用天文望遠鏡係望到個土星。咁第二個感受深一啲嘅咧係咩嘢咧？咁其實除咗學術之外咧，就係住宿嘅體驗。哇！細個十零歲同啲同學仔住好開心噶嘛，尤其是男女分房，嗱，成間房都係男仔喎。咁佢哋會點咧？玩得好癲啦！咁同埋有啲習慣唔係咁好嘅，去完廁所唔沖廁嘅。咁但係呢個就係當然都好核突啦。但係去到呢一刻，我都記得就係成個友誼維繫嘅就係咁嘅情況咯。咁所以我都希望除了同學仔學得到用得到之外都有個感受有個記憶。咁呢一首歌都希望帶出到得到呢個 message 囉。 好多謝晒今日鐘校長。 我哋跟校長去長洲玩囉。 好耶， 歡迎歡迎。 连绵夜，灵感也浸没了，寒彻骨，落满地叶黄掉，挨下了，才发现腹内上片山野花了，人大了，难得放肆地笑。才回头，烦恼尽量忘掉。疑患病这刻，才发现极渺小，学会珍惜了。儿童有着儿童规矩，成人都有成人唏嘘。年年适应，年年老去，而智慧是沉着。岁岁老矣，说故事如孩童喝西。 默然回首，和谁还是一对？ 我们都是郑长大，郑秀明呢个歌曲，有一度气温相对湿度58%，仲有一分钟到中午12点，打半嘅时候，我哋个点唱时间。电话号码18723888，如果你想同朋友讲啲说话或者歌送俾某一个人嘅话，可以打你啦。今日有靓妈妈帮嚟接电话，多谢晒。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话，初步构思的贷款上限是350,000，还款期不超过10年，计划暂时未定时限。谢展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贷款只是其中一个支援的士转用电动车的方式，政府的新能源运输基金有试验计划资助的士转换电动车。他说如果电动的士价钱比传统车贵很多，政府会资助差额，如果较传统车便宜，可以资助车价的一半。预算案亦都提及发展绿色经济和产业。谢展环说，以清洁能源、轻经济为例，政府计划今年开展氢燃料电池双层巴士和重型车辆的试验。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的天色大致良好。此外，广东内陆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的补充会在今晚抵达沿岸地区。预测天晴干燥，下午相当温暖，稍后部分地区有烟霞，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今晚北风增强。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大致天晴和干燥，风势颇大，朝早清凉。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6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87点，跌263点，总成交金额570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4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79点，跌10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48.8，跌7.2；阿里巴巴91.35，跌3.8；创科实业78.6，升3.65；美团135.9，跌3.2；百度集团132.6，跌7.2；盈富基金20.22，跌2.6。京东集团180元，跌7.3；长城汽车11.54，跌9.6；港交所320.2，跌7.4；网易126元，跌13.1。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9.437，瑞士法郎8.406，澳元5.4，加元5.798，新西兰元4.896，欧元8.319，每百日元对港元5.8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226。日经平均指数报27402点，升298点。港金报1709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5.76美元，卖出182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同埋一宗坏车咧比较挤塞噶，喺港岛区浅水湾道香岛道交界，由于有坏车阻路啦，咁影响到而家浅水湾道去黄竹坑道方向咧就比较挤塞， 车龙排到去中坎角道噶。重复多次啦，浅水湾道香岛道交界由于有坏车啦，咁影响到而家浅水湾道去翻黄竹坑方向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中坎角道。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就系、是、加士居道天桥去翻红磡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北角同跑马地去到中环广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喺康庄道桥面。咁加士居道去红隧啦，都系受女童军总会嘅意外影响，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住坪石村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落斜葵芳、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东涌与东路回旋处九龙、大埔公路六合村九龙、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元朗公路十八乡回旋处来回啦，同埋惠泉路体育馆方向石围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子豪爸爸，睇书同茶道，你中意边个多啲啊？ 我自己就中意睇书多啲咯。 咁就安排一个中意睇书嘅拍档俾你啦。 你讲紧玩玩星期天嗰个新拍档？ 你好啊，我就是看好多书的思思妈妈，想听多些得意有趣的故事，就要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的玩玩星期天。 CIBS 人人广播， 新心灵有话语， 十三集节目带来十三套电影，用心理学角度分析情节，了解新心灵的互动， 透过出戏满足了我做不到的一些事。 每集亦有正观练习，俾大家放松身心， 慢慢呼气，然后轻轻力吸气。 CIBS 节目《新心灵有话疑》， 直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嚟到二月尾啦，韩国人嚟讲就迎接紧一个重要嘅时间。 Language Academy 韩语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3月1号对韩国人来讲都是一个很重大的日子来的，因为是韩国的三一运动，韩国的国庆日来的。有时韩国人都会形容他们那个历史是好像一些比较 Surpuda 的意思，是很伤心啦。 主持苏怡老师谭永辉， 星期日晚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 老婆什么事啊？ 翻了成日工回来还要做家务，好累啊。 用雇员再培训局的 ELB 家居服务流动应用程式，找专人帮手啦。 哇，有齐清洁、煮食、陪月、照顾长者和小朋友服务， 一个 App 就找到接受过 ELB 专业培训的助理， 还免行政费添。即打182182或浏览 ELB.org 了解多啲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星期五车路的士，潮潮， 大家好，大家好， 拨拨拨，系啦。 今日车路的士咧，哇，系都咪话唔关你事啊？ 冇错啦， 讲紧嘅就系咧夜晚黑揸车嘅时候， 你最唔想见到嘅嘢 系咩？其实唔系一定得人惊嘅，其实得人惊，不过嗰种得人惊唔系话嗰啲。 嗰啲得人驚。我試過咧 highway， 我最怕夜晚遇到啲乜嘢咧，就係嗰啲非法賽車或者啲扮賽車啊。我唔知，我唔算唔知佢 扮賽車， 因為佢其實佢唔係賽車，但係有幾架車嚟玩咯。 攝嚟攝去好煩，係 攝嚟攝去，你追我追你咁樣。佢唔系挑衅我，佢哋自己玩。 有啲佢好衰噶，挑衅你噶会。 因为 Michael 话做咩唔挑衅我？ 但系咧，我哋 唔使挑衅佢噶，佢有时佢会。 我哋自己作为一个叫做揸正常速度嘅咧，其实 系 好惊佢哋嘅。 系 嘅。我亦都谂，即系我试过咧，就想避埋一边啦，即系埋线啦吓。 你过先系嘛？ 但系 过先。 我心边谂都系冇乱喐咯，因为佢哋快得好紧要。你听到声，佢已经到噶啦。 系啊。 同埋喺你耳，即系喺你架车侧 ，boom！ 你感觉架车好似俾啲气流喐一喐咁样样嘅。 冇错， 即系快咗一个点。 真系宁愿自己定住个速度，喺翻自己条线，唔好乱咁喐啦，等佢走咗去。 因为你一踢个左边，原来 最惊佢原来谂住冚左边。 系啊，佢原来 cut 你左线，咁就真系大大跌啦， 就最大镬系嗰啲情况。 系 系啊，唔好喐啊，你宁愿唔好喐，哎，你嚟啊，你嚟行，你行，你行，你行。 系啊， 因为如果你问我嘅话，我就会将我自己将佢即刻洗埋埋线，快慢线咯。 除非系你见到佢好远嚟嘅时候，你一早已经褪定咗线先咯。但如果佢埋到嚟嘅时候，真系唔好喐。 因为我觉得佢哋嘅乐趣系在于嘅就穿穿插插、穿穿插插啊，喺你车同车中间度咁样咁样过。 所以如果佢太近自己，你话宁愿唔好喐，等佢走好过啦。 系啊， 我自己反而系惊夜晚见唔到一啲所谓 obstacle。譬如我自己喺澳洲好耐之前，我试过发生咩事咧？翻屋企途中入咗条内街。咁就望下前面好似有塊鐵板喺度咁樣，其實已經好小心㗎喇。似係工程嘅鐵板嚟嘅。點知我一經過時候呢，原來嗰塊鐵板係個好巨型嘅窿。跟住係點樣路政署喺度掘緊窿，佢就冚咗一半，冚唔到一半。 咁佢個問題 大鑊啦。跟住我係成架車，因為我冇路揀，我已經避無可避，隔硬要過。點知一過嘅時候，嗰塊鐵板沉啊，跟住係一沉落去再打上嚟。咁其實嗰塊鐵板咧係直接打穿咗我車底側邊啊，所以好危險。跟住我落車啦，跟住係好彩係咩？一落個窿，順住個鐵板，我即刻踩油上翻咗嚟，離開咗個窿先，就好彩出得到嚟。但係一落車睇嗰個窿咧，我哋自己都嚇死咗。點解咧？嗰個窿係差唔多超過一個人咁高啊！ 哇， 係啊，即係你因為夜晚我有車頭燈照到就好彩啫喎。如果假設人行見唔到有個窿落埋去，係仲大鑊咯。咁其實嗰次係點樣？最後點樣解決件事咧？其實我真係撳鐘仔啦，就叫啲嗰度住嘅人、路邊嗰啲出嚟幫我做個證先。真係有個咁嘅窿，我真係經過呢度，砰一聲，我架車落咗去。 人哋住宅嗰啲， 係啦，因為啱啱附近嗰度有幾間屋喺度嘅，跟住佢哋就係聽到，其實佢哋自己都想出嚟睇咩事嘅。咁一出到嚟，大家都哇然原來咁樣落咗去。咁第二日就報我哋嗰邊 cancel 啦。咁其實 cancel 最後係負責埋嗰條維修單嘅。因为其实真系佢哋处理不善咯，因为真系嗰次系可以潜在杀死人都得嘅嘢嚟。 即系呢个你都教咗我哋，如果万一我哋真系喺路上遇到啲咁嘅事嘅时候嘅话咧，其实你都要记住，可能要影低一啲嘅证明、 影相同埋揾证人。通常我哋第一时间咧遇到任何交通意外啦，你都系证人系好重要嘅嘢嚟嘅。咁当然自己安全情况底下啦，如果有隔离车，可唔可以？留低个电话，大家做个证人啊，咁样呢啲都系对大家一个好大嘅保障嚟嘅。 有时你头先你讲呢啲咧，就算你见到都避唔到，因为太快了。 避唔到啊！ 我你见到，但你都避唔到。我都试过，我试过有一次咧，好似喺呢度讲过，个碌咧跌咗个窿，有啲似你讲啦。但系咧就系嗰啲电车咧，电车掘开咗，剩低两条铁啊，即系个佢行嘅冇问题嘅。 咁你有冇上新闻啊？ 唔系啊， 应该有条天上新闻。 我个碌卡咗落去，咁跟住咧喺西环，我记得有好多街坊好人啊，一齐走过嚟帮我托翻上嚟，因为系半个碌。冚咗嗰個晾住咗啫，一托就托翻上嚟，咁就走得。如果唔係就阻住人哋。 係，嗰啲情況都要好小心。因為有陣時唔好假設路面任何工程佢哋真係清晰標示啊，甚至乎唔好假設佢哋一定好妥善處理，永遠都有嗰個戒備嘅心態咯，會自己安全啲。 嗱，至於我咧，就係夜晚黑我最怕嘅事係乜嘢咧？佢哋啲車頭燈好光。我試過有一次嘅就係咧，我唔知啦，有一段時間我覺得係特別嚴重嘅，就係我唔知點解咧，啲車好似突然之間咧，全部嘅車頭燈。灯咧都好光，咁试过有一次咧，就有一个咧个车，我谂相信佢个车身应该系比我高，所以若果咧佢怼住我嘅八月十五嘅时候嘅话咧，佢应该就系嗰啲光咧就系啱啱残正我嘅嗰个 倒 后 镜，全部反射翻去只眼嗰度。 Exactly， 我根本冇办法能够揸到车朝朝，我即系系痛啊，同埋嗰阵我根本望唔到嘢，仲要系散嘅嗰啲光系，咁跟住佢不停喺我后边嗰度咧就跟住我，咁我唯有一样嘢嘅就系我坐低少少，咁样 另一另个方向。 都有，我對佢令咗之後，但佢有時嘅話，佢都係會有呢個咁嘅情況，我係好驚。如果更唔好講嘅就係有時其實喺對頭嗰啲咁樣咧，係突然之間有一下嘅話，我覺得我係睇唔到嘢噶。但我就唔知點解有咁嘅必要，佢哋需要嘅就係整到個車流燈咁。 有啲車其實佢係非法嘅，佢嗰啲光已經超過咗嗰、那個需要嘅用度。 因為其實咧，如果講話車頭燈改白光咧，喺、我諗五至十年前一個潮流啦，個個去改白光嘅。但係一個情況大家要注意嘅就係咩咧？如果你係換嗰啲 LED 又好 ，HID 又好，如果係傳統舊式嘅車款咧，你個車頭燈裏邊係冇一個叫 diffuser 嘅嘢，即係個反光器。如果你冇嗰樣嘢咧，你求其插一個嗰啲超級白光落去咧，你係嗰個光射四散嘅講緊。你唔係一個直線射出嚟，你係一個波咁樣散出嚟，即係你以為自己照緊地下，但前面嘅車、對面嘅車係完全殘到盲 咁，即係高燈咁噶啦，係咪嗰個傷害性？ 等同於甚至乎仲更 大， 犀利！ 我知啊，我都試過俾人 殘， 因為高燈都仲係一個指向性嘅嘢，但係嗰種改法咧，佢係直接。真係一球光喺度，一個四散嘅光線、所以其實法律上面係講到明嘅，係唔可以咁樣做、 但係有冇一個度數嘅，即係超過幾光就唔得，定係所有白光都唔得、 白光其實係可以嘅。咁、香港法例咧，印象之中佢又冇明文規定話講個度數，但係有啲嘢要注意嘅，係咩？就係嗰個照射角度。咁、其實而家我哋新少少嘅車咧，其實有得調校嘅。喺架車裏邊、通常個玩法係咩？有一粒掣俾你。拧上拧落，跟住你个车灯角度可以上落嘅， 冇错。 嗱呢个第一个啦、第二个就系再新啲嘅车啦，譬如要用电脑噶啦，即系成个大 screen 喺自己面前嗰啲，咁、就大家要注意一样嘢啦，你系有一个选择系可以入去调校角度嘅，咁、大家、留意翻啦，譬如点样先为之知道自己架车照射角度过高或者过低咁系点样睇咧？夜晚揸车，无论个车个距离系同前面几远。总之你个车头灯系照到人哋个车牌位置左右，其实就已经差唔多了， 就系正确啦。 你如果高过人哋个车牌，你已经上到车尾箱咁滞嘅，其实嗰啲已经系绝对过高嘅嘢。咁法例规定系咩咧？那个投射角度系一米个高度。咁所以你諗返一米高度其實就係半個人啦，差唔多個車牌嗰個高度囉。咁、所以為人為己啦。咁其實唔係貪過癮嘅呢樣嘢。你如果車頭燈個照射角度過高，迎頭車絕對睇你唔到，因為慢咗啦。 係啊，我咪 跟住甚至乎你跟住前車，前車其實都絕對影響。好似喐喐咁樣講、我哋三隻倒後鏡全部射住隻眼、 全部都係。 係啊，我見嗰啲做咩？太陽拳啊，喺後面兜捶窩落嚟隻眼，好、痛啊！真係。 仲有一樣嘢，夜晚咧，如果行啲郊外咧，我又比較驚，就係啲咧著住深色衫行嘅人。你一埋到去，你一埋，喂，有把伞喺度嘅， 系 咪啊？ 俾佢吓死我， 完全隐形。 但佢哋自己唔识惊噶， 系啊， 佢哋可能佢冇人掠到，即系冇警觉到。但系佢哋着深色衫，我唔系讲紧嗰啲踩单车着光反光衫嗰啲，系真系行人。有啲咧，佢又着好深色衫，喺度一个人行啊行啊行啊，你真系有时好惊。 基本上系睇佢唔到， 睇唔到噶，你好埋先睇到噶。 所以嗰啲又系要小心啲咯，即系大家，尤其是因为香港路面设计好得意嘅，有啲路。你行行下条行人路系唔见咗嘅， 冇错， 系啊， 我即刻谂起石澳咯。你明明有条行人路喺度行下，你点解行下条？ 得翻车路， 行人路冇咗车路嚟嘅，咁你焗住要贴边行，咁其实嗰啲咪就系最危险嘅位置咯。行人又系，司机又要留意翻咯。嗰啲全黑嘅人啊，甚至乎你见到阿发哥咧，小心啲。 系啊， 佢又系全黑跑步啊嘛，我哋报过佢几次。 冇错，当然你话真系车头灯嘅话，呢样嘢都好重要。但我想问一问一样嘢，就同你嘅车身，你头先讲嘅角度啊，同你嘅车身嘅高度。有冇关系？ 其实有关系嘅。咁如果佢天生嗰部车七人车啊， 你知有啲真系好高咩？ 就冇计啦。咁嗰啲其实佢射出嚟就系嗰个高度嚟噶啦，冇得避。但系如果你私家车嘅话，正常私家车你嗰个投射角度系绝对唔可以高过嗰样嘢嘅。咁、如果真系个唔好彩啦，你遇到啲识嘢嘅人，佢真系走去举报话，喂，你个车头灯真系咁样射上去嘅话，其实真系犯法嘅，因为法例规定系唔可以咁样做，同埋嗰个一米、一米其实最主要都系嗰句。你照到人哋个车牌，其实就已经完全足够有突嘅照射范围嚟噶啦。 不过我发觉路面咧好多奇奇怪怪嘅装设啊，有啲咧私家车咧佢装一啲叫车底灯啊，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啲啊？ 系有 车底灯， 系啊， 系即系好，佢唔注意啲残眼嘅，但系会吸引你嘅注意力咯。咁啊，车唔得意嘅下边有 啲货车啊嘛， 系货车又 有，货车位咁样啦，古灵精怪 嘅。货车好轻装喺侧边啊， 系啊，成排咁样， 好残眼嘅货车就好残眼， 啱啊。 其实又系嗰句咯，真系呢个都系唔得嘅，因为车头即系唔好讲车头灯，车灯。 總之喺個車身範圍上面嘅燈係絕對唔可以嘅。香港、即係日本，你天花龍鳳，你搞到好似啲貨車好犀利咁，日本好靚噶嘛。咁、 跨住成架車， 跨住成架車，佢可以嘅。日本係可以咁樣玩，香港真係唔得噶。你任何喺個車身上面出現嘅燈，除非運輸署批准咗你，如果唔係你額外加多咗眼，譬如有啲車我近年見到噶啦，佢哋好興喺個車尾奔把下面咧，佢加多咗眼燈喺度。跟住佢係踩 brake 嘅時候，嗰眼燈會著。 係啊， 係啊，嗰眼燈個照射角度又係直射後車個眼嘅，好殘眼，好殘眼。嗰啲又係小心啲，即係玩嘅時候注意翻。其實嗰啲係唔合法嘅嘢嚟嘅。 好啦，咁至於你話即係燈啦，係嘛？咁其實咧，我都會想問一問嘅，就係話其實咩時候你應該要開大燈？甚至乎啦，有時我真係唔知道究竟佢係咩意思。例如有啲佢讓我嘅時候，佢會斬。 系 斩下个大灯，咁就系即系叫我过。 系啦， 系啊，其实我唔系好知道呢啲咁样嘅。 可能叫嗰个路面礼仪嚟嘅。咁、譬如我自己揸开车都系嘅。我如果要让佢，譬如当红隧入口咁样计啊，巴士喺我隔篱左手边要出嚟嘅时候，我真系我会放后少少嘅，我好快斩两嘢，跟住巴士司机已经有个共识，佢就会知道就会踩咗喺我面前出嚟咯。跟住佢哋通常都会打翻两下死火灯，好快咁样闪两下，即系讲翻声唔该嘅。咁呢个路面礼仪咯。咁、至于你话长着住个大灯啦，即系嗰个叫 high beam 啊，英文。咁如果你 其实叫高灯啊， 高灯应该系咪？跟住其实嗰样嘢咧喺香港其实大部分情况都系唔需要。亦都唔合法嘅，長著係唔得嘅嘢。 除非咁，老師有陣時咧喺一啲李麗瑞住嗰啲區域咧， 係啦，冇錯， 冇街燈， 係啦， 全漆黑，我就會開高燈。但係當對頭有車，我即刻會熄翻個高燈。 呢、這個就係負責任嘅駕駛者。 呢、這個就係個禮儀啦，即係有時你過隧道，佢都會叫你唔好用高燈。 唔可以㗎，因為 咁嘅意思， 迎頭車真係熄到係完全係可以見唔到佢自己前面嘅嘢咯。 哦，係啊，其實對你都唔好㗎，因為佢一炒埋嚟你度㗎。其實， 所以大家都係要注意翻嗰樣嘢，唔係淨係影響人。其实自己都已经有一个好大的安全风险咯。 嗯，不过有时候有啲女仔自己开高灯都唔知道，开 有啲 车 甚至乎是自动开的咧， 系咩？会有噶， 有嘅有嘅。 但太黑的时候系咪？佢会自己会咁会变。 旧式少少嗰啲咧，仲要好似系话自动开得嚟，佢系唔系好识得熄翻佢嘅，所以变相系好多时候佢帮你着住嘅。但系去到近呢几年出嘅新车，佢嗰个智慧提高咗啦，咁其实佢真系识得。开与熄之间嘅嘢嚟嘅，如果 park 住咗喺长着 high beam 呢个模式里边咧，咁、其实佢真系大部分时间会帮你熄咗佢嘅，系、即系佢反而系唔会俾你喺市区范围里边用呢样嘢咯。 咁啊，当然灯嘅话，我哋有好多嘢，特别其实你讲紧呢样嘢， 晚上嘅时候， 其实会唔会有啲咩咧？因为我咧，如果真系要揸翻我屋企，我有时候我真系被逼一定要开大灯嘅、因为其实普通嘅灯嘅话，其实我系照唔清楚侧边发生啲咩事嘅， 远啲咯，大灯、即系高灯远啲咯，睇得远啲。 系啊，同个范围好似大好多。 同埋因为嗰啲乡间咧，全部都系树啊，即系冇乜光咁啊。如果你唔开高灯，个人好似惊惊地，会唔会有呢个感觉？好似啲阳气唔系好够。 其实咧，我喺外国咧有单嘢可以分享。好耐之前，咁如果有澳洲听众而家听紧咧，其实嗰个地方咧系叫做 Sutherland 嘅 National Park， 好出名嘅， 好出名嘅。咁大家好中意去游车河，佢叫国家公园嚟嘅。咁系风景几靓嘅，但系。景靓得嚟，咁佢其实好多人入去游车河啦，叫做。咁当日咧，我哋好多年前就约咗差唔多十几部车，纯粹有快有慢咁，大家去到入去叫游车河啦，玩完有个位集中咗一齐嘅。但我哋就等等下，好似好耐啲车都未嚟齐，咁就既然冇嘢做，咁我就同另一个朋友决定啦，继续向落山方向揸落去睇一睇有啲咩啦，因为未落过嗰边。咁当时系一个大嘅停车场嘅空间嚟嘅，大概十几部车可以停得到。喺停车场开始向山下面进发咯。咁因为咧，嗰个 National Park 嘅设计咩，每一个弯佢会有啲标示话俾你听，你可以几快，甚至乎有啲叫发夹弯咧，佢会好清晰标示嘅。 即系速度限制嗰啲。 佢又唔系限制，只不过一个标准速度。你喺呢个速度以下嘅，你基本上会安全可以行得到嘅。咁揸下揸下几分钟之后啦，我哋明明睇住嗰啲路牌跟住行，相安无事。突然之间我學住佢 friend， 喂，停啊，一定要慢慢慢慢咁學住佢，因为点解咧？明明个路牌系写住唔知时速45安全转嗰啲啦，点解我哋一埋到去嘅时候，竟然系一个好大发夹弯嚟嘅？我哋跟住时速40几咁样行，咁就完全超晒速，跟住学住佢就一声，跟住砰，我哋部车系顺住推头拍边，将成个车身垫咗埋去个叫防撞栏嗰度啦，好危险，因为点解咧？嗰个位系直接跌落山下面嘅， 哇！好彩有防撞， 好彩有防撞栏顶住咗我哋。咁就其实大家都锯咗啦，因为整花一部车嘛，咁佢就掉头返上山方向喎。跟住一掉完头，我哋就觉得好奇怪， 揸下揸下下好起步起得好紧要。 嗯， 落山嘅过程可能讲紧揸咗几分钟啫嘛，揸翻上去一路揸一路揸， 仲未到嘅， 五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都到啦。点解去唔翻我哋头先起步嗰个停车场咧？但已经开始 系咪行错咗啊？中间 我哋中间都有怀疑过自己系咪行错路，但系佢一条路嚟嘅，冇得行错路嘅位嚟嘅。如果经过个十几部车停得到嘅停车场，一定会入咗去见得到。 系啊， 奇怪，点解十五分钟都仲未行得到嘅咧？咁就奇怪啦。咁就再掉多次头咯。明明上紧山坡，又掉翻落去。但我心里边已经开始惊啦，我就谂到有少少奇 鬼谂 嘅嘢啦。我就心里边一路闹紧啦，我就士多啤梨啤梨苹果橙啦。跟住咁一路落翻山，又落咗十五分钟，都仲未到喎。系啦，跟住落下之后，我哋真系唔知道自己去咗边啊！一条路嚟嘅 GPS 死晒， 哇！ 再嚟咯，我哋再掉多次头，其实已经兜咗半个钟啦，都唔知道自己去咗边度。跟住一上去，上咗差唔多几分钟之后，突然之间我哋喺嗰个停车场里边出现翻，但系个问题又嚟啦，我哋出现个方向，我哋系顺翻住上山个方向出现 嘅， 但我哋明明当时系落紧山个方向。哦，咁我哋其实当时兜兜转转 去咗边， 兜咗去边度，完全真系唔知道。大家连啲朋友都话：你哋头先去咗边啊？我哋都话其实就系啱啱喺下面嗰个弯角嗰度嚟嘅啫。我哋真系唔知道自己去咗边。呢、這个就系当时喺嗰个国家公园里边发生嘅嘢。 同埋点解写四十五嘅？ 其实我哋怀疑紧呢样嘢。不过我哋有啲 friend 再揸落去，跟住佢哋咧就话去睇下发生咗咩事啦。咁几部车一齐落去，佢话唔系啊，嗰啲速度标示完全正常嘅。佢话甚至乎嗰个所谓发夹弯之前，佢真系写住系一个发夹弯嚟。但系当时个司机同我都系见到，明明系写住个四廿五嘅弯。先至咁样入嘅，即系我哋睇嘅嘢好似完全错晒咁样。 佢哋见到嘢同你见到嘅 同我哋见嘢完全唔系嗰件事咯。系啦，呢个就系当年喺澳洲发生过嘅。 我觉得你应该系咪应该即系日光日白嗰阵时候应该再去睇多次。 其实系，不过好耐隔咗好耐，我都唔够胆再去嗰边住，有少少心理阴影。 因为我都试过，系啊，明明就系夜晚嘅时候揸嗰条路嘅话系有一个嘅就系回旋处，但系点解日光日白揸嗰时候嘅系冇呢条路嘅？ 系喎，揸车最难遇到呢啲 啊！ 好， 喂，多谢晒潮潮啊！下个礼拜再分享啲同车路有关嘅事情。OK， 好，多谢晒， 非常精彩， 多谢多谢， 谢谢。潮 潮，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本港楼价由超过五年半低位反弹，结束七个月连跌。差饷物业估价处的数据显示，一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报336.1，按月回升大约0.6%，但系按年仍然跌14%，亦都较2021年九月高位累跌15.6%。上個月中小型單位樓價按月回升0.6%，同樣結束七個月連跌，按年跌14%。大型單位樓價按月回升0.6%，終止五個月連跌，按年跌超過5%。不過租金仍然未止跌，上個月私人住宅租金指數報173.9，按月跌0.6%，連跌五個月。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派消費券不會是恆常措施，因為財政上未必能夠持續。他又說，今次預算案提出派5000元消費券，政府支出亦都達到330億。陳茂波在本台英文台節目說，雖然經濟正是復甦和恢復，但是本港的經濟體仍然會受到外圍環境影響，所以要將恢復力度加強。加上經歷過去3年的困難，社會上仍然有一批市民感到壓力，希望消費券可以幫助他們。他又說，根據過往派消費券的經驗，超過60%用於零售，他亦都會鼓勵所有問責官員都領取消費券，並且要花費得更多， 例如用消費券去買嘢、邀請同事食午餐，同埋用作慈善捐款等。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話：本港同內地通關之後，來港嘅旅客增加，當局將會透過百分百貸款擔保計劃協助旅遊界應對資源壓力，加強接待能力，業界可以選擇長時間還款。另外，楊潤雄在一個電台節目透露，正是落實 Mira 演唱會報告的建議，會物色規模較大的演唱會，試驗派員擔任第三方評核，確保演出安全，找出方案之後會同業界商討。在北京，外交部發布關於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中國立場，呼籲啟動和談，各方保持理性和克制，不火上加油，不激化矛盾，避免烏克蘭危機進一步惡化甚至失控。外交部在文件列出共12點立場，包括要尊重各國主權、摒棄冷戰思維、停火止戰和啟動和談等。中方認為對話談判是解決烏克蘭危機的唯一可行出路，支持俄烏盡快恢復直接對話，推動局勢降級緩和，最終達成全面停火。國際社會應該堅持勸和促談，為重啟談判創造條件和提供平台，中方願意繼續為此發揮建設性作用。外交部又說應該反對使用或者威脅使用核武器，避免出現核危機，亦都要做好解決人道危機、保護平民和戰俘，以及維護核電站安全。中方要求停止單邊制裁，保障糧食外運和確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中方願意為推動戰後重建提供協助，並且發揮建設性作用。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下午相当温暖，稍后部分地区有烟霞，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今晚北风增强，展望周末至下周初大致天晴和干燥，风势颇大，朝早清凉。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6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63点，跌287点，总成交金额574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4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79点，跌10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48.6，跌7.4；阿里巴巴91.1，跌4.05；创科实业78.75，升3.8；美团135.6，跌3.5；百度集团132.7，跌7.1；盈富基金20.22，跌2.6；京东集团179.9，跌7.4；长城汽车11.54，跌9.6；港交所319.2，跌8.4；网易125.9，跌13.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34.68，瑞士法郎0.934，加元1.354，人民币6.928，英镑对美元1.202，欧元对美元1.06，澳元对美元0.681，新西兰元对美元0.624。日经平均指数报27,393点，升289点。港金报17,09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5.36美元，卖出1,825.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陈坤、辛芷蕾、张友豪、卢芳生主演，输赢。 陈坤饰演的周月，名校硕士毕业 ，IT 出身，沉稳干练，能文能武，可以话是集各种光环于一身的销售奇才。但遇上销售女王洛嘉，难料输赢。 国剧八三零输赢，2月21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0日，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系嘅，嘉燕姐，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系嘅，嘉燕姐，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周10点到下周1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咁喺呢个时候嘅话咧，大家可以打嚟1872388、1872388，进行我哋今日嘅风骚大演唱。 听下呢位朋友嘅电话，佢就系 Bobo 姐。 Bobo 姐 ，Hello， 你好啊 ，Bobo 姐。 点啊？ 你咁 开 唔开心啊？ 系宝宝啊！ 宝宝咪即系 Bobo 啦， 系啦。 咁就先系讲系三，因为听日 点啊？ 因为咧系三号嗰日咧，我要中医复诊啊，所以打唔到嚟点唱咯。 唔紧要， 所以今日提早咗成个星期咯。 唔紧要，唔紧要。 吓，咁咧就系3月1日就系我老公个阿嫂生日咯。 嗯， 系，跟住就3月6日咧就系我同我老公结婚42周年纪念。 好甜啊！ 哇，咁你话42周年啊，结咗。 系咯， 犀利。 咁咧就同埋好开心啦、啊！今年嘅情人节，阿仔同新抱俾咗惊喜我哋两公婆。 俾咩惊喜你啊？送你哋酒店 s t a 原本话20日到噶嘛，到香港，但系佢提早咗13日到啊，14日咧就夹埋亲家就呃我哋约我哋饮茶。咁、啊、出现嘅时候就系佢哋四仔乸咯。 哇！真系一定好开心，一定好开心 啊！ 系啊，咁啊，跟住喂，真系嗰日真系好开心，所以好多谢新抱仔啦。 嗯、哎呀，好抵成，我新抱仔 系啊， 系咪好好啊？感情大家之间 吓、啊，今次咧就佢哋，因为疫情一路冇翻过嚟，系2019年翻过嚟咯。咁、 嗯、 啊，到而家一疫情稳定，佢哋即刻翻嚟咯。 周内啦，2019年到而家嗬，三 系2019年系啊，3年几咯，两个孙都大晒啦。 有冇点变啊？吓、啊，即系会唔会肥咗？ 两个 肥咗又白咗又靓咗。 好彩系佢哋都仲对我哋有印象， 咁夸张 系 喂。家细路仔真系会有隔几年见， 问题系你哋两个有冇变咗？ 佢哋你讲阿孙佢哋， 你哋 大家咁话啦，系咪啊？孙就一定高晒啦， 应该咁系啊。孙就系、是、男仔啊慢啲啦，大孙就冇乜高啦。阿细孙女咧，咪上次翻嚟嘅时候都仲系好细，但系一见就而家大个晒，但系好得意咯，即系两个都。1、2、3见到我哋即刻野野马马咁 咯，哇！ 开心， 开 心， 开 心，开心， 好开心，好开心， 好啦，咁啊，3月6日咧都要祝你咧，嗱 ，Bobo 姐同埋咧啊 老公 两个吓，即系继续啊开开心心、甜甜蜜蜜啊吓。好啦，仲有冇其实有啲开心嘢？ 好多开心嘅，因为最主要就系喺呢个平台识到好多朋友啦， 系啊， 所以 多谢你，张 姐，你真系搞下啦，不如 搞咩？ 搞咩？搞咩？你叫佢搞咩？ 搞下。 召集下我哋啲同学仔咧 ，gathering 系咪啊？即系大家聚会下，系咪啊？倾下偈，见下面，食个饼，饮杯茶，系咪啊？好，谂谂啦，好啊，我哋讨论下呢个可能性。 仲有即系点埋俾我即系知道我系叫宝宝嗰啲朋友仔。 嗯， 好， 你叫 Bobo 啦，不如 系啦 ，Bobo， 好啊，你揸我啲。印花同埋貼紙嘅， 好嘢！ 我諗佢 有拖冇欠啊，佢話有拖冇欠， 佢唔記得，係啊，欠咗邊個㗎？ Connie 我記得 Connie 姐 就是今晚夜機回來香港 Connie 之蛙 Connie 之蛙嘛， 記得記得記得 Connie 之蛙應該是去了要做這個 training 嘛， 是 啊 Connie 之蛙做 training 嘛，奧地利嘛，我記得的，我 記得 的，不知道他考不考到呢， 考 training 什麼呀，人家 是要 training 嘛， 那一定是 training 請了才去 training 啊，好啦，喂 Bobo 姐多謝曬，再一次祝你42周年結婚幾年，好唔好？開心心， 開心啊！點 好？多謝曬。係 咪仲有一個喺荷蘭嘅？啊，唔係唔係，對唔住，係 另外一個， 另 外一 個， 另外一個， 好 唔好？ 多謝 波波姐。好啦，另外李太就喺要有另外一個點唱嘅李太。 Hello， 你好， 李太太。 喂， 小强，你嚟又你好， 你好啊，李太。系 吓死我，以为我做错事。 冇嘢冇嘢冇事。 成个名嗌啊嘛，我都惊。 马小强，你啊， 系啊， 嗌错啲咩？ 冇嗌错啊嘛？ 冇冇冇冇错冇错， 冇嗌错。 系啊， 系， 有啲咩想讲？就祝我个女，我女荷兰， 系 就3月8号咧，就系生日嘅。 哇！ 啊， 几多岁生日？讲唔讲啫？可以唔讲嘅，有冇 字头？多张四字头啦， 多四字头， 好年轻啫，年轻啫， 系祝佢嘅生日愉快啦，身体健康，笑口常开啦，青春常驻， 嗯， 啊日日都咁开心。 好， 佢会唔会听到你呢一个生日点唱？ 佢听到咧，佢旧年都喺你打电话俾我咧，你哋记得嗰时个女人 hold 咗电话咧，阿马小强问你哋而家荷兰到几多点啊？朝头早咁样问我个女。 哦，系啊， 我有咁做咩？ 佢叫咩名啊？旧 年中啊，旧年中咧。 佢叫咩名啊？你个女叫咩名啊？ Shirley， 好啦，好啦，啲 Shirley， 佢就话你又 hold 咗电话，佢哋等到12点几咁，佢哋同佢讲长电话啊嘛，我女打电话嚟俾你哋， 你哋真 系 好有心啊， 系啊系， 咁啊，你又而家又补足佢啦，唔系，即系你又俾翻俾佢啦，又 系啦系啦系啦， 三月八号，好啊，知道， 佢最听啦，郑少秋一个笑看风云啊， 冇问题，准备好晒。 好啊， 冇问题，多谢晒李太， 拜拜。 谁没有一些？刻骨铭心事，谁能预计后果？谁没有一些旧恨心魔？一点点无心错，谁没有一些得不到的梦？谁人负你负我多？谁愿意解释为了什么？一笑已经风云过。今天欢笑唱首歌，任空吸吸兜心的快乐，在晚风中敞开心锁。谁愿记沧桑，匆匆往事？谁人是对是错？从没有解释，为了什么？一笑可痛云过，谁会有一些刻骨铭心事？谁能预计后果？谁没有一些旧恨心魔？一点点无心错，谁没有一些得不到的梦？谁人负你负我多？谁愿意解释为了什么？一笑已经风云过。今天欢笑唱首歌，任空吸吸收身的快乐，在晚风中敞开心锁。 愿记沧桑匆匆往事，谁人是对是错，从没有解释，为了什么一笑看风云过，活得开心心不记恨，为今天欢笑唱首歌，任胸襟吸收新的快乐，在晚风中敞开心锁，谁愿记沧桑匆匆往事，谁人是对是错，从没有解释，为了什么一笑看风云过， 听紧风骚朋友电话里面另外有谢太是不是 是啊，谢太 Hello 谢太， 三位主持好啊， 你好啊， 哇好风骚啊，谢太 哎好开心啊，可以演唱， 嗯那你今天有什么跟我们讲 啊，你是第一次打来啊， 是啊是啊， 是咯，把声好似有啲生 生宝， 系啊，冇错， 有啲系啊， 咁你好啦，你今日打嚟有啲咩嘢同我哋分享啊？ 系啊，我今年系三十周年纪念咯，结婚三十周年， 哇， 系同阿谢生， 系啊系啊， 喺边日啊？三月九号系嘛？ 三月九号啊，系啊， 听佢把声咧，好似结婚三周年嗰啲声， 细细个，细细个， 甜蜜，原来三十犀利，谢太太。 咁点庆祝啊？点样庆祝啊？ 有冇旅行啊？ 都系食饭，即系简简单单咁样咯。 点解把声我突然之间好似冇乜精神咁样？都系简简单单咁咯。其实我就想佢送个戒指俾我嘅，其实系 旧年已经送咗啦，十卡旧年嗰只。 咁啊，可以你决定你咩 多啦？ 系咪每一年其实大家都会庆祝啊，或者系送礼物咁样？有冇噶？谢太 都唔使噶啦，别引致即系譬如十周年啊、廿周年嗰阵时先会庆祝下咁咯。 就系三十， 最特别嗰一年系点样啊？ 系三十周年， 咪系咯？咁点解要特别啊？ 庆祝应该庆祝下，冇错，应该庆祝下。 可能我老公会安排咯。 哇，好啊！ 俾个 surprise 你。 阿谢生快啲做嘢， 送咗啲咩礼物你都仲记得噶？ 都是你头先讲嗰啲嘢啦， 钻石十卡嗰啲啊， 十卡真 系 哇！ 送咗层楼啦，同埋有架车嘅， 哇！ 送咗阿谢生，我送咗自己俾你， 仲系一生嘅幸福， 一生嘅幸福啊，冇错，开心啊！ 啊，谢太由个心嗰度笑出嚟。 咁你咧，你自己想点样诶过你嘅三十周年？有冇谂过？ 我暂时未谂 喎。系啦，唔系，其实有时系噶。当你两个一齐演咁耐嘅时候，老夫老妻咧，你又唉，唔好搞咁多嘢啦，唔好嘥咁多钱啊， 开心咪得啦，每日见到面开心。 买块心形牛扒啦，谢太。 可以嘅，系 系啦，系啊，啲老套嘢啱噶啦，佢。 好， 再买两支红酒。 阿谢生而家， 我知啊。 谢生而家系咪喺公司听紧啊？定系喺你侧边 啊？系啊系啊，喺公司听紧。 公司听紧。 有咩说话想同 佢 讲 啊？ 系啊。 冇啊！希望我哋一生爱一人啊嘛。 哦，请留意歌词。 系啊，听下歌词啦。 系啦。 知唔知啊？谢生一个咋吓嗱，其他望都唔好望啊，净系望阿谢太。 咩 啊？咁系啊嘛。好啦，多谢谢太电话。 大半醉与倦容，回回无息之中，呼呼北风可知冻，如何觅他风中，在我心里面已经凝重，从前夜里情深抱拥，为你一顾任性至今去被戏弄，只愿一生爱一人，因你谁独有， 如何能令你 只愿一 一世亦未够。过去爱意那样浓，为何就此失踪？到了这晚有裂缝，如何共他沟通？但你不再转身回头，求求别要提早放手。就算抛出了我的所有，亦不理会以后，只愿一生爱一人，因你是独有。只愿一生爱一人，一世亦未够。只愿一生爱一人，即使做伴侣。只愿一生爱一人，一世亦未够。我心伤透， 我哋今日另一朋友电话，佢就系 Yannis，Hello，Yannis， 早晨啊，三位， 你好啊， 你好啊， 你啱啱先至瞓醒啊，早晨 ，Yannis， 一点都嚟紧啦， 啱啱自然醒啊， 你讲得啱啦，真系啱啱瞓醒啊， 好啦，你寻晚做贼嚟咩？ 阿妈最中意骂我哋， 系啦，你寻晚做贼， 打电话嚟俾你闹， 做贼啊！马爷 唔系做贼，佢捉贼啊！ 捉唔捉到？捉唔捉到？ 捉马贼啊！ 系咯，捉马贼啊！捉咗佢翻嚟去风骚啊！ 好似闹交咁 啊！ 捉你啊！系啊！ 马爷，你成日我打亲电话嚟，你都咁开心嘅。 咁我哋就系开心噶啦。 上次 话意大利，我带唔带酒过嚟？我带咗啲酒翻嚟噶啦。 真系 真系。 意大利 ，Yannis 系喺意大利咩？ 我上次就 YY 喺意大利酒庄嗰个啊！ 哦， 咦，你真系带支酒翻嚟咁正啊！吓， 我带咗三支，你哋一人一支。 哇！ 我知我知我知，酒板 仔， 手指仔咁细， 酒板仔， 手指仔咁细。 你一啖嗰啲咧，拧开个角 度。唉，你唔小心作死两滴啊！ 但系好靓噶， 系咪？ 好靓噶，系啊！但系唔知点俾你哋，我唔可以寄过嚟。 好啦，我哋有机会见面嘅时候， 一定有， 一定有。 哎呀，多谢你，好等你哋。 好有心啊你。 咁你今日有冇咩特别嘅点唱嘅信息想讲啊？你讲咗先啦，好嘛？ 有啊，嗱，我咧就荣升咗做姑婆， 恭喜 恭喜恭喜！ 姑婆即系咩？即系咩啊？即系边个生 我？我大细佬咧就旧年就做咗爷爷，今年咧又做公公，咁啊做咗爷公啦佢。 爷公， 我真唔知咁即系点， 即系。佢姑媽係嘛？ 我就做咗姑婆， 姑媽 有個老嘅， 係啦個仔，然後跟住又生埋仔。 哦 ，OK， 係啦，咁啊變咗老姑婆啦，我而家。 唔好講，總之一個人喺度嘅。 我嗰時都好罩忌人叫姑婆。 係啊，係 啊， 住喺姑婆屋，好奇怪。 嗱，女人就姑婆，男人最就就叫白虎啊，好似咸湿白虎，永远叫白虎咧。 唐伯虎又点咧？真系 唔知啊！ 唔好咁啦，但开心嘅， 冇错啦，开心 事嚟嘅。咪就系做咗老姑婆开心噶啦， 系啊， 开心的老姑婆吓，系。 因为我又登埋六啦，咁仲唔老姑婆？ 哇！ 身体健康 开心啊， 系啊。 但系最唔开心咧，就搵嘢做咯，个样又唔似六十咯，啲人一话请就睇完身份证就。唉，你翻去等电话啦，嗰啲咯， 即系点啊？即系你个样生得太后生，咁佢哋就会系啦。点啊？ 我个样就俾人话我四十五咯。 哇！ 咁其实真系开心 啊， 系咯，系啊，冻嘢嚟， 系啊， 冻龄啊嘛。 唔系你去搵一啲，你去搵一啲嘅就系靠个面口搵食嗰啲。 你要唔要电话？ 嗱，买嘢你讲呢句就等你呢句啦。 得噶，即系 喺尖东翻工嚟介介意， 岁啫嘛，系咪啊？ 系啊， 去尖东翻工嘅嘢， 唔好唔开心，啲有年龄歧视嘅工唔好做， 唔好做， 冇错，终于揾到嘅， 杀入尖东， 放心。好啦，呢只歌咧送埋俾阿 Janice 听，送埋所有听紧嘅朋友，好嘛？ 好， 再次多谢， 风骚同学仔一齐听啦， 一 齐 一齐，多谢 晒 Janice， 拜拜。 在百尺之中看出璀璨，令梦想开出更多花瓣，亦未算难。Oh yeah, oh oh, oh yeah, oh oh, 将平凡成为迎风的帆，将摇篮成为蓝天的岸，世世界会变百花世界。Oh yeah, oh oh, oh oh, 更多更多渴求，会有更高报酬，更多更 点钟呢个礼拜嘅风骚放人一年五天送俾大家，希望大家中意啦， 一定中意。 稍后嘅话咧就会话咧我哋成日咧都要播咧，每天我哋多一些嗰个咩现场抗， 同佢翻工啦， 系啦， 冇播， 有播。 好，约定大家星期一十点风骚快活人再嚟。OK， 希望大家有一个开心嘅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啦吓。 Happy weekend！ 好，下个礼拜一再同大家见面。 好，拜拜。